你我都做到。 早晨啊，朝早六点十分嘅时候，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早晨，各位听众，今日啊已经2022年嘅4月6日星期三嘅早上啦吓。咁啊喺今日嘅晨光第一线入边啦，咁啊有白卷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一起起身嘅。咁啊出边19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6%噶。咁啊见到天气方面咧，喂。日间炎热同埋干燥啊，最高嘅气温都会28度嘅，咁呢几日咧都系差唔多咁嘅天气噶啦，咁大家咧就留意住天气变化，咁啊而家咧就有阵时天气咧都好似有啲干燥啊，咁啊虽然相对湿度86%，咁啊但系都要搽啲 cream 啊，搽啲润肤露啊，搽啲润唇膏啊咁样啦吓。 晨光每日一格。 香港人咧就好叻嘅，可以咧就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嗰度工作，即系展现出咧我哋香港人嘅精神啊！吓，我最近咧睇到一个报道咧，就讲到其中一位咧都系喺属于啊南北极嗰度咧，亦都会担任探险家啊，更加咧就系队长啊，超过8年，亦都系世界唯一一位华裔极地探险导赏员。咁啊，佢嘅名字叫张伟贤。听到个名嘅张慧贤，香港人嚟嘅。咁佢自己以前喺香港住嘅时候咧，咁啊都系喺粉岭一带咧就居住嘅。咁啊由细到大都中意通山跑嗰啲人嚟嘅。咁啊大个咗之后啦，咁啊我记得佢睇过佢啲文章介绍嘅时候，好似喺浸会大学嘅体育学系毕业嘅。好啦，咁啊浸大浸完出嚟之后咧，咁啊佢辗转间啦，咁啊亦都有机会咧就去到呢啲极地嗰度工作。探險啊，或者交流啊咁樣，咁啊而家咧長期咧，咁啊睇翻文章就話佢長期都喺德國噶啦，因為德國咧就位於歐洲嘅中部，咁啊比較上容易咧就穿梭往返咧就歐洲其他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咧佢自己亦都即係非常之出色嘅一個成就啊嚇，咁啊可以咧就係帶領住世界各地唔同嘅人啦。去到一啲咧，我哋都會認為哇幾險要嘅地方，嗰度咧就係去到探索一下，去到咧就係歷奇一下。佢人生都非常之精彩，非常之豐富。但問到佢，如果你話家嘅意義係啲乜嘢咧？佢長期都唔係喺香港咁樣，但係香港係佢根嚟噶嘛。喺佢自己腦袋入邊，佢自己認為啊，如果只係逗留喺同一個地方嘅話，唔喐嘅。唔去出面闯下嘅话呢，其实家呢好似又变得冇乜意义。就是因为又喺出面有一啲嘅历奇，出面有好多唔同嘅感觉，唔同嘅阅历，所以呢当你回到家嘅时候，呢一份嘅感觉先至会特别感觉得到温暖同埋浓厚。 信心，当我未如愿，譬如大风吻寒送我暖，亲切眼光输我乱和倦，从无更改心照总不算，长长路中走

今朝早不如就同大家分享下营养师推介有几款奶类制品适合唔同年纪同埋饮食习惯嘅人士饮用㗎。首先如果想帮学童补骨嘅话呢，就应该要选择全脂牛奶啦。全脂牛奶可以补充钙质同埋蛋白质，亦都可以提供幼童成长发育所需嘅热量，所以好适合学童补钙㗎。不过有人就担心全脂牛奶嘅饱和脂肪酸会对身体造成负担。营养师就话啦，如果你本身并唔系心血管疾病嘅患者，又或者有家族病史同埋经常食红肉、炸物、糕饼等等嘅话呢，其实饮全脂牛奶系完全冇问题嘅。对于一般人嚟讲，每日大概饮一支240毫升嘅全脂牛奶就可以补充到钙质噶啦。若然系想帮年老人士，即系长者补骨嘅话呢，就可以选择低脂牛奶啦。低脂奶嘅乳脂比较低，不过钙质同埋蛋白质嘅含量呢，就同全脂奶一模一样，所以特别适合长者同埋慢性代谢病患者用嚟补充骨质嘅营养。佢亦都可以避免血液当中产生过多嘅坏胆固醇，自然就可以降低埋心血管疾病嘅风险啦。如果你系素食人士嘅话呢，就可以选择杏仁奶啦。杏仁奶属于纯植物来源，佢有高钙同埋高维他命 D， 好适合素食者。饮杏仁奶嘅时候，如果可以配搭埋生菜沙律同埋新鲜水果一齐食呢，透过蔬果嘅天然维他命 C， 更加可以增加埋植物性钙质嘅吸收。不过杏仁奶呢就缺乏蛋白质啦，所以如果可以嘅话呢，就建议额外摄取黄豆制品含有嘅蛋白质食物，咁样就可以补充得全面啲啦。最后呢一类呢，我相信任何年纪嘅人士都又爱又恨㗎啦。讲緊嘅就係朱古力奶啦。佢含有丰富嘅钙质同埋维他命 D， 不过呢亦都有精制糖。所以如果每日都飲嘅话呢，就要小心啲啦。因为呢含有糖嘅食品始终都容易脂肥，引起蛀牙同埋可能会引起其他慢性疾病嘅风险㗎。点都好啦，今朝早讲咗呢几款奶类嘅制品，的确呢都系含有佢嘅营养，可以帮你补充钙质嘅。若然你都想提升自己嘅行动力，令到自己骨骼可以健康啲，就不妨从头先推介嘅四款奶类制品当中，选择其中一款适合你自己噶啦。希望你食完个靓早餐，听住我哋晨光第一线，都可以向住完美嘅一日出发啦。 众生 就注定落场，唔好太嚣张，企喺潮流嘅尖端，飙下个气场。四三二一，某位记住要三七，记得记得， 未得导演未嗌咳， 仍然都仲得，但我听你忧。 喂，嗰边嘅观众个样有啲恍惚、啊。 出面的天气方面，二十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5%，天晴，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以及干燥，最高的气温大概28度。 我是白元浩，开心当然会笑，不开心我都会选择笑。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在以前的时候，有一个齐国人，他的名字就姓毛，叫做毛空，天空的空。他就跟一个叫做艾子的人说，哎喂喂，你看那些，哇，有一嚿肉在天上跌了下来啊，哇，他呢又长几多阔几多，真的跌了下来啊。这个呢叫做艾子的人不信，他呢就改口了，不是呢，不是一嚿肉来的，它是什么好呢？它是一个水桶。讲下讲讲下讲，以讹传讹，于是乎最后呢传回到毛空的耳朵旁边，就变了在天空那里曾经跌过一只牛和一只马。终于问下问下的时候，成条村的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话出来，每个人都不知道，每个人都答不上，每一个人都是说我在路上边听到回来，就是这样。你知道以前没有互联网，这些东西真的在一条路那里听回来，道听途说，这句说话就是这样来的了。传闻就没有根据的，今天我们虽然不会说在一条街那里听很多不同的消息回来，咁但係互联网嘅世界充斥住我哋嘅同一时候，我哋有冇諗过，喂，而家好多嘅谣言都係咁听下听下，唔知点解出现咗㗎。聪明嘅你梗係唔会淨係听人哋讲，喂，点点点点点点，梗係有自己嘅想法啦。 一天天跟你斗前仍在上演，一点点落印在皮肤脆热的脸，无人及你真挚，讲述独处的意义，化下被我忘掉的心事。

同埋教得唔係好大聲。如果唔係咧，真係嘈醒曬成條村啲人啊！咁我自己通常譬如教四點半第一個咧，我比較上多咧都係可能四點二十五分啊，會就起身撳熄佢嘅。不過有陣時咧，會突然之間，如果嗰日諗住，不如對自己好啲啊，早啲瞓啦。咁啊，十點幾瞓嘅時候咧，兩點幾突然間擲醒，好似差唔多夠鐘，跟住望一望鐘，兩點幾個心咧沉一沉，點解又咁早醒啊？明明可以 要再瞓翻咯，即刻 再瞓翻咧。Kitty 都可能明白啊，再瞓翻啲质量好似冇咁好喎。 冇咁好，但系都瞓啦， 好过冇咯。 系啊，好过冇啊嘛，系啊，可能中间都会再醒嘅，因为可能心知道，就嚟要起身咯，咁样咁都冇办法啦，系啊。但系早睡早起都系好嘅。喂，同埋我想讲咧，即系寻日咪清明嘅， 系啊， 跟住真系咧，好似觉得个天气系有少少唔同，即系嗰个空气嘅味道咧，有少少改变啊， 有少少即系听闻都系宵夜嗰啲味啊。 唔系 清明啊嘛，呢个 有清明系清新嘅味道，系啊。跟住譬如今朝起身咧，哇，跟住见到个太阳好靓喎， 系，竟然系， 系啊，系啊，可以影张相俾你睇， 好啊，等我见下阳光啊嘛， 系，咦系，你翻工嘅时候太阳未出嚟， 冇噶，我早过太阳翻工噶。 哦，系， 你叻，巴闭嘅， 系啦。咁但系今日嘅太阳而家慢慢升起，我呢个位置就见到啦，橙黄色。 哇，有日出睇喎。 系啊。 哇，好正啊！ 系啊，好舒服啊！今日天气都凉凉地咁样，但系就又有阳光咁啊。其实寻日都系啦，寻日都好舒服啊天气。咁我见到有啲朋友都即系去大济啊，跟住或者去行咗山啊咁样，咁都好似几舒服嘅。 系啊，寻日长洲同埋大澳都好多人、啊。 哎呀， 系啊，大家要留意住抗疫啊吓。 是啊，冇错啊。 系啦，如果我寻日见到长洲咁多人嘅时候，咁虚撼嘅场面啊，大澳嗰啲咧，我心谂哇，长洲啲船咪开得好密，架架船系咪敷咗之后先开噶？好唔安全噶，我个脑入边都会谂呢啲，因为真系多人多得好紧要啊。我睇即系我睇翻嗰啲网上面嗰啲片咧，哇吓亲人啊！即系大家都会好似头先新闻报道讲啊吓，咁啊记住而家仍然系呢个抗疫期间，咁啊千祈唔好松懈啦。 啱啊，好，转头见。 好啦，咁我哋转头又再见啦吓。 晨光百科。 好啦，出边咧就系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晨光百科啊，今日有一个迷思咧。都想同各位听众又再温故知新，系咩迷思嚟嘅咧？啊，原来咧，我哋成日都会话到，喂，嗰啲水啊，无论系热水壶嗰啲水啦，定还是咧系你新煲嚟嘅水啊，不过咧就隔夜嘅。好啦，咁啊饮唔晒咯，饮唔晒咁点啊？咁我哋梗系话唔好嘥啦。唔好嘥咧，咁我哋咧就会用一个方法咧，就系叫做再翻煲佢。再翻煲嘅水到底有冇问题嘅咧？咁样好啦，今日咧又可以再同大家咧温故知新，因为有好多唔同嘅学派咧就讲，喂，如果再翻煲嘅话咧，佢咧就吓会搞到你生 cancer 啊，又剩啊咁样嘅。好啦，唔需要担心，咁啊可以今日咧。就同大家睇下呢一个嘅迷思，因为好多屋企咧都系将呢啲会用啲电热水煲啊，将啲水啊再煲过，跟住就储存喺一个嘅热水壶入边，可能系唔插电嘅嗰啲热水壶咁样啦。因为好多人都会认为不断将啲电热水煲反复咧就再加热嘅话，水煲入边嘅水蒸发之后咧就会浓缩，导致咧就亚硝酸盐嘅浓度咧就会增加。系有研究咧就指出啦，水本身咧。是含有硝酸盐的，硝酸盐本身呢原来是无毒的，但是进入了人体之后，唾液里面的微生物和胃肠里面的微生物就会将硝酸盐变成亚硝酸盐，不过洁净的食水当中含有是少量的硝酸盐，因此其实反复加热对于我们人体的影响是非常 非常之細嘅，即係又係嗰啲咧，唔知飲幾多噸啊嗰啲嘅水咧，先至會有啲咁嘅影響啦。咁我哋飲水都係幾多毫升啊，或者一 lit 啊咁樣，唔會幾多噸噶嘛，係咪？阿思人指出，飲用熱水煲滾嘅嗰啲食水入面啲金屬味咁樣。好啦，其實之前咧。以前消委会曾经亦都发布过啲文章，就话到啦，喺保持高温嘅情况底下，食水长时间同热水煲接触嘅话咧，咁啊，食水入边嘅唔同一啲嘅叫做矿物质啊，金属嘅物质浓度咧系会较高嘅，有机会令到食水就带有金属嘅味道。不过一般正常嘅情况下，食水当中嘅金属物嘅含量都不会增加至到咧就系危险，甚至乎咧就系影响健康嘅水平。好啦，所以咧，其实呢啲咧，即系叫做迷思啊吓，咁我哋咧都要清楚少少，就唔好成日咧就俾人误导，就系话到哇，好危险啊！例如嗰啲亚硝酸盐咧，啊对人体有害，系嘅，可以导致咧就系一啲叫做吓正铁血红蛋白血症，以及咧就系癌症咁样。咁但系都系讲紧咧要有非常非常之多嘅容量剂量，去到咧先至会影响到我哋嘅。好啦，咁所以咧喺我哋饮用食水嘅时候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安心啲啦。咁至于你话喂，咁如果你话嗰啲补水嘅时候咧，小朋友我哋就特别关心佢哋嘅安全啊、健康啊，有啲咩办法系可以再健康啲咧？有嘅有嘅，我哋饮用自来水啊，即系水喉开嗰啲水啦，煮滚咗佢之后啦，避免啊，其实经常饮用嗰啲叫做蒸馏水同埋矿泉水，其实都系好嘅。因为我哋嘅食水咧，只要你喉管系保持住安全卫生嘅话咧，咁系 OK 正常嘅，可以饮用嘅。好啦，我哋咧就饮用一啲叫做室温嘅水，就唔好咧就成日饮用一啲过冻啊或者过热嘅水。而且饮水嘅方法咧，鼓励大家就一啖咁样饮。有啲人口渴嘅时候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其实咧就系高速咁补水咧，就对身体嚟讲唔系一件好事嚟噶，应该一啖咁样眯下咁样饮咧，咁啊较为理想啦。好啦，瞓觉之前同埋食饭之前咧，咁啊都不宜饮太多嘅水。咁当然你话喂，我而家就进行紧一啲叫做饮食嘅疗程，啲营养师咧都同我讲，我可以咧就系、是、叫做饮下水，食饭之前饮水，令到嗰、那个饱腹个感觉咧系会好啲嘅。咁一阵唔会食咁多，系嘅。咁如果你有一个问过营养师、问过医生嘅意见嘅话，咁你梗系可以照做啦。佢哋会俾一个咧就系适量嘅水嘅成分或者佢嘅容量同你讲，大概饮可能500ml，咁令到你一阵食饭就唔会食得太多啦咁样。咁都有呢啲讲法，但系咧一般嚟讲，食饭之前同瞓觉之前咧都唔好饮太多嘅水啦，更加避免咧就成日都鼓励小朋友咧就有饮一啲嘅甜味嘅饮品代替水，汽水咁大家都知道啦，系代替唔到水嘅。所以咧，呢啲嘅叫做好多唔同嘅方法啊，都可以咧就令到原本咧望起上嚟好简单嘅水，但系咧可以令到我哋饮用嘅时候咧就更加健康，亦都咧唔需要太过担心，又话其实翻煲又点样啊咁，好多都市传说嚟嘅啫。只要大家有耐心去到揾一揾求证嘅话，咁其实坊间嘅谣言好多都会不攻就自破噶啦。 近路有些酸痛莫名，望着奔命，始终死忍死拼，关节伤患，疲态懒去数清，痛痒埋藏了靠内省。日后是苦果，习惯差再犯错，是你跟我缠着数年受苦多，有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怕病危才扮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严及枕边的 情感快要枯死，餐桌前沉重得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忌。常闭目，觉得呼吸不畅，都快天亮，无法放弃思想，再次无眠了，太混账。其实想拖延就合实天窗，合上歌。拼命唱，唱到心肺无力挽回，知清楚满身伤，又痛赶快处理，两个人去处理，别又沉默去等心机，怕病危才不忘记，拖到绝症，回头才顿觉痛苦翻飞，我的伤欠处理，严及枕边的你，情感。要呼吸，餐桌前沉重得再不发一语，爱恨亦无忌。吃宴若动已经康复吧，无奈我仍然不该习惯吗？对着座。像钟楼的结更深化，就是拉着脚望关系变质，同灯变卦，有痛赶快处理，有爱方要处理，别又沉默去等生机。 一首作品嚟自阿啲武康嘅《见字医病》。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以及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日间咧系炎热噶。而家见到出边嘅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到5，哦，去到5添，2至到5吓，咁大家留意住呢一个嘅空气啦。咁如果有敏感嘅朋友咧，都要特别留意住啊。呢、這个时间咧有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啊，我哋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上到嚟嘅。早晨啊 ，Circle。 早晨啊，各位。早晨。 今日有啲咩？系咪介绍气味定系点啊？今日？ 今日介绍啲食噶咯。 啲食料系嘛？ 系啊，佢无论由个名啦，到佢食落口啦，都系一件好东西嚟噶。 咩嚟嘅？无论个名， 头先仲作咗个名添， 个口都系好东西。边一类嘅先？我听咗一齐估下。 过年嘅时候都系一个畅销产品嚟。 瓜子， 瓜子， 冇理由唔系喎，神咗来冇理由讲瓜子嘅你咩嚟噶？快啲开估啦！ 名啊嘛，个名我哋而家讲减压啊嘛， 系哦名减压， 即系佢连个名都系正嘅，就系、是、开心果。 哦，系、哦，因为小食开心果，因为高卡路里，唔系好敢食，所以佢已经慢慢。 可能你听完我今日 讲咧，慢慢喺我脑嗰度退烧咗。 你会有一个即系改变咧，系啊！我自己咧，因为我最近都有研究一下呢啲文章啦。 哇，好嘢喎你！ 唔系即系，但自己都想有个体重控制嘛。 你系 Professor Circle 咁咧就亦都有啲嘅学者咧系讲紧话，我哋依家唔可以净系计卡路里嘅、 啊， 要睇埋佢嗰个本身嗰个食物嗰啲成分啦、 哦， 对自己身体本身系好。好定唔好啦？咁 但 系第一样嘢，开心果确实即系佢系逢系果仁类咧，都系讲紧脂肪嗰个含量系高嘛。 啊、 所以你头先讲嗰个卡路里高就系因为佢个脂肪含量啦，系、 啊、 会比其他食物高嘅。咁、 啊、 但系亦都有即系呢啲成分显示翻咧、啊，其实开心果咧佢。含有嗰個嘅脂肪同埋裡面嘅一啲膽固醇，一啲好嘅優質膽固醇嚟嘅。所以而家睇嘢食咧，其實係唔可以淨係睇佢係咪有膽固醇，係、 嗯、 你要睇佢係咪一個優質膽固醇。我哋身體都需要呢一啲物質嘅。 係啊，係啊， 係啊。 所以我定期做運動啦。咁、 嗯、 所以我身體入邊咧就係、是、好嘅膽固醇咧 是 OK 的，壞的膽固醇呢就少啲嘅。即係我睇返譬如我有啲屋企人呢，咁、佢長期唔做運動㗎嘛，咁佢就算食得健康都好呢，佢壞嘅膽固醇都係多過好嘅膽固醇。 哦， 係啊，叫佢做運動佢唔聽啫嘛。 即係睇到啦，呢、這、一個咧，佢文章裏邊咧都講話咧，佢話呢啲咁嘅優質嘅膽固醇咧，其實如果你每日食二十八克嘅開心果啦，即係大約幾多粒咧？五十粒啦。 咁多？ 係啊，五十粒到啦。 好多喎、 啊。其實係反而對於控制體重咧，可能有幫助。 真定假啊？ 係啊，咁當然唔係叫你勁食。 我哋而家唔係控制，我哋講減壓、啊。 係，但係同埋咧，即係講緊話點解你？通常啊，你一壓力大啊，你亂食嘢啊嘛，你明唔明啊？ 但系亂食嘢，我可以食開心果。 係啊，所以而家咧，我就話俾你聽係好嘢，但係你都要有一個概念，點樣食法？ 個概念同埋另外粒都好多喎、啊。 同埋另外咧，佢有啲好嘢嘅，係啦、啊，佢係有啲好嘢要話俾你知，所以你個人咧開食完開心咧，你明唔明啊？自然減到壓啦。你令到自己開心就已經 OK 啦。 令到自己開心一定可以減到壓喎。 咁、所以咧，開心果 令到自己開心啊，未必一定減到肥。 咁所以又令到自己開心，又可以控制到體重幾好咧。咁、我覺得每樣嘢都要適可而止啦。咁頭先講話其實咧都講緊開心果都有啲好處咧，就係、第一樣嘢咧，佢可以保護心臟啊。係原來開心果裏邊咧含有咧一啲嘅成分咧係有助降低血脂同膽固醇嘅，唔、單止可以預防一啲嘅即係。血管疾病啦，亦、都可以降低即系心脏病嘅发病率嘅，即系一啲研究显示啦，吓咁不过头先都系讲紧吓，每样嘢都唔可以夸张地滥食啊，系啦，咁第二样嘢啦，原来佢可以保护视力噶、 哦，哦呢、這个我听过， 系咪啊？ 呢、這个我听过，不过都系因为原本就系谂住开心果可以保护呢个视力食多啲啦，但系因为由于始终都系实在惊佢肥嘅关系。所以我就谂住，唉，算啦，只眼唯有食多啲杞子算啦咁 咁所以头先讲话，如果系五十粒，我谂每日食十粒到啦，或者一个礼拜食十至二十粒 都 OK。 其实 OK 嘅。 咦，我之前嗰啲排队食嗰啲内疚感都应该可以消除咯。 我直情自己买嗰一列减晒添啦。 唔系啊，开心果好衰啊，开心果鬼贵噶，我觉得 系贵噶，仲要靓。咁第三咧，佢就话可以去便便啊。可以暢順啲啊！ 嚇，我個人暢順咗、又冇壓力。 因為嗰啲油脂咧可以滋潤腸臟、因為咧我其實有個朋友咧、長期咧係 cut 曬所有嘅 oil 嘅，即係佢唔食油噶。佢其實係有去廁所嘅問題噶。咁、所以咧， 咁點解佢仲要 cut 曬啲 oil？ 因為佢就係要控制啊嘛，即係唔想 佢 係 佢唔佢唔 係 冇得去嗰只，佢係成日要去嗰只啊！你個 friend。 诶，唔系佢冇得去， 冇得去，冇得去， 因为佢唔食油啊。 咁所以佢咪应该食翻多啲油。 系啦，即系我想讲话，原来油脂对我哋嚟讲咧都系有用噶。 系啊， 所以每一样嘢都系平衡咯。而开心果佢有嘅脂肪有个油脂成分咧，其实系都有助我哋去便便嘅。 嗯， 系啦，咁啊排毒啦，同埋，咁、第四样嘢啦，就系、原来咧可以令到皮肤啦。好啲，同埋抗衰老。因为开心果有维他命 E， 系啊， 笑得多、啊， 抗氧化 都已经啊，个人够开心啦。 我觉得就算系嗰啲开心表情文唔紧要咯。哦、啊、，OK 啊，开 心表情文即系你只笑出嚟嗰啲鱼尾纹 ，OK 噶。 系啊，我都多咗都鱼尾纹都唔知算。 唔使咧，咁同埋咧，加强一个免疫系统，因为佢可以增加新陈代谢，同埋有助免疫系统。系啦，有帮助啦，系啦，增强啦，咁因为当中咧系会有维生素 B 六啊， 系 啊，维他命 B 六、B 6 咁样， 好嘢啊！ 咁即系头先我讲完种，咁我又觉得开心果系一个好东西，而你达至嗰啲效果咧，因为你喺公司成日都做嘢嘅时候咧，可能忽略咗自己健康咧，咁都系一个压力嚟噶。咁你识得氹自己，令到自己开心啲，食嘢嗰度亦都可以，原来咁简单咯。 咁啊，开心果， 不过我又觉得去拣一啲低钠噶啦， 低 即系有啲低盐啊。 我开心果有分噶。 即系你拣啲无调味嘅咯， 哎呀，我又冇怀疑喎、啊。 其实我揾下咯，即系如果你我见而家嗰啲通常都有味道嘅、可能有烟熏 有食你食腰果都系 原味啦， 原 味啦， 系啦，即系最 pure 最简单嘅。 原味都已经好食噶啦，开心果系啦， 就系咁啦， 搞掂。转头今日 请我食啊，唔该， 去买开心果，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每朝六点，

哦，有啊，做咩啊？ 系啊，原来咧有好多咧尾板车咧嘅货车咧系冇安装预防被货车尾板夹伤嘅危害安全指引嘅。哇，我睇到个指引咧，哇，有成好多页好多页嘅。咁、哦、原来咧系要跟法例做噶。咁佢所要求嘅安全装置咧，就系、是、因为涉及咗好多尾板操作嘅工业意外咧，即系成日发生啊。咁、 嗯、 有驾驶者反映啦，其实货车嘅尾板咧，因为太过薄啊，佢、嘅尾咧其实咧要安装翻一个闪灯噶。同埋咧，佢打開嗰陣時咧，喺未降到路面嘅尾板車，你知啦，其實利到好似把刀咁樣噶嘛，好、 啊、 薄嘅、 啊。哎呀，我睇好多咧恐怖片都係用呢一個噶。哎呀，嗱，我唔講咁唔形容咁多啊。 係啊，咁其實一旦駕駛者咧冇留意咧，就好容易造成嚴重交通意外嘅。因為你記唔記得啊？早前咧，都係大約年幾兩年前啦，喺個高速公路度咧，三號幹線咧就係、是、架貨車。唔系货车，系啦个货车嗰、那个尾板车啦，个巴士行驶之中咧，哇冲咗埋去啊！跟住个司机 一个严重嘅意外啦， 系啦，咁即系所以咧大家真系要小心，同埋咧好多咧会夹亲啊，俾个尾板车夹亲啊，咁、 哦、 所以咧而家咧嗰啲网民咧就讨论啦，佢话其实咧法例咧都一定要规管佢哋咯，咁等佢哋使用嗰阵时咧，应该咧喺最尾嗰度咧放置一个雪糕筒啊，有个警示器啦，因为本身咧佢哋伸咗喺车外货物咧，其实都要监管噶嘛， 系啊系啊， 其实都危险噶。 系啊， 咁如果车上面咧载有一啲货嘅咧，喺日头嗰阵时咧见到情况之下咧，其实都可以咧，即系啲网民讨论嘅啫，系、有货物噶嘛，咁、喺后边咧放一条咧最少咧就系一平方米大嘅红布啊。 哦， 咁大家會留意到咯。咁好啦，日頭就睇到啫。咁、 啊、 如果係夜晚黑咧，能見到低嘅情況之下，咁又點啊？ 冇錯 啦，就著住白色燈啊，喺同埋喺貨物後邊咧，或者係紅色燈、白色、紅色都可以咯。因為作為道路使用者咧，大家應該咧要有呢個安全意識同埋呢個危機感啊。 係啊，我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好緊要，或者係會唔會用到啲閃動或者閃動嘅又合唔合乎法例咧？咁樣呢啲咧都要跟翻即係嗰啲指引去到做啊。因為能見到低嘅情況底下，如果你只是用白色或者用单一种颜色、其实也都未必可以令到驾驶者咁注意得到啦。 冇错。 系啦，咁啊，睇下会唔会有啲方法可以令到啲安全呢就做得更加出色啦。 系因为咧，道路交通咧车辆构造及保养规例咧、一经你系唔遵守咧，其实都系属于犯罪啦。 哦。 咁啊，罪行咧，任何人违反同埋唔遵从呢一个规例咧，就系属于违法嘅。咁、可以被罚款10,000元同埋监禁6个月嘅。 哎呀。 咁其实唔好讲话个罚则先啦，首先咧好多事源咧就系因为啲车主啊。你知啊，租車俾你用嘅啫，咁但係車主咧個監管好緊要。 係， 咁你知有時你要保養同維修咧，你真係要 check 得緊啲啊。咁就人哋租咗你架車啫，咁、你知尾板車上落啊，真係好容易咧夾親嘅。 係啊， 夾親傷。望就真係唔好啦，好、危險噶。咁所以其實車主咧都要多加留意，要多啲維修同保養咯。 啱啊，即係有啲咩安全嘅方法咧可以做嘅，就做咗佢先。 冇錯啦， 係咪先？ 因為人性化嚟噶嘛。 冇錯啦，做好咗自己呢個安全嘅即係措施嘅話咧，自己揸車或者即係使用尾板嘅時候都會安心啲啊。 心安理得咯，你租俾人啫，咁其實你都要留意一下啊，會唔會影響到用緊嗰個人咧？咁講，你知啦，生命好寶貴噶嘛。 梗係啦， 冇錯， 生命、時間、健康、開心啲最重要。 冇錯， 全部錢買唔到。 冇錯，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去留意一下自己个尾板车究竟有没有定期维修啦、保养啦，同埋用嗰个人都要小心，因为你知啦，机械嘅嘢真系好难讲，突然间失灵你点知啊？ 系啊，用嘅时候咧，即系都同附近嘅人讲啊，大家安全啲，咁大家睇住个尾板咁样， 冇错啦， 安全第一啦。 好，唔该晒， 唔该 Didi 嘅提醒啊，好好啊。今日天气方面咧，今日要问一问阿 O 咯，早晨啊 O， 喂，早晨啊小白， 咁啊出边嘅 咁多位 天气正唔正啊？出边嘅天气 几好啊，几好啊，今日咧蓝天白云都有，咁啊能见度亦都相当高。咁啊、太阳已经出嚟啦，咁啊晒到自己，咁啊晒下都好喎、 我听到雀仔喎，系咪有冇听错？ 系啊，有啊，就冇唔系有雀仔啊， 有雀仔，我冇听错， 你冇听错，乜嘢都有啊，晨早嗱，蓝天白云有太阳有雀仔有啦、 啊， 基本上咧好嘅空气都有，我觉得今日咧即系相对嗰啲空气粒子都唔系太高咁样，所以都系舒服嘅一个早上嚟嘅。咁啊，琴日就公众假期啦，啊放完假之后，今日继续努力啊，翻工咯，啊继续俾心机啦。咁啊，详细天气俾翻小白讲啦，好嘛？ 唔该晒哦。咁啊，出边嘅详细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以及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8度啦。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干燥，日间都系炎热噶。而家咧就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5，即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呢、这个时候嚟到朝头早嘅7:17啊，有今日早上嘅晨光大学系中医师嚟嘅噃。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啊 ，Terry。 早晨啊 ，Bobby。 最近咧，我相信身边最多朋友咧提起关于中医药保健嘅话题咧，都系咧新冠确诊者康复之后咧，有好多症状咧，久久都不能够断尾。 系啊，不过所谓嘅康复咧，只系佢最严重嘅情况，例如发烧啦，或者喉咙痛啊嗰啲嘅情况，通常都系三日至一个礼拜到啦。咁咧到到佢测到咧阴性咧，佢哋就会觉得自己康复。不过好多时咧阴性之后都仲有好多症状啊，例如咳啦。鼻水呢啲都係最常见㗎。 而且呢我自己观察身边嘅一啲康复患者呢都发觉佢哋呢把声呢都好似要维持一段时间嘅感冒声嗰啲所谓鼻蒙蒙嘅声呢好似都唔係咁快搞得掂喎。 係啊嗱因为呢好多时呢都仲有啲咳啦咁啊有咳呢通常都有痰喎。咁痰呢咳住啲喉咙呢所以就会声沙沙啦。咁有时讲两讲又咳啦讲两讲又咳。咁所以呢个情况都要持续咗可能一至两个礼拜啊。咁我哋啲病人如果食咗中药呢又会快好啲啦。 咁不如今朝早呢都请教阿 Terry, 如果喺中医药方面呢点样可以帮佢哋快啲喘尾同埋呢啲症状有冇方法可以对症下药嘅呢 嗱，我哋首先要睇翻咧，今次個 Covid 咧究竟係咩情況先？喺中醫角度嚟講咧，就係又寒又濕。嗱，你留意一下，我哋啱啱前一兩個禮拜咧，天氣咧比較暖少少咧，哎呀個情況又好似好啲。啊，呢排咧又再又濕啦，又凍咧，我好似又多人感染咗。又因為咧，我哋咧中醫嘅角度嚟睇啊，呢一個Covid 今次嘅 Covid 咧就係寒同埋濕啦。咁啊，點樣寒呢？好多時咧凍咧，啊覺得中咗招嘅人會覺得哇，好突然間好凍啦，尖寒尖凍啦咁樣嚇，著個衫咧著極都唔夠喎。咁另外咧，所謂濕咧就係啲乜嘢咧？濕咧就係、譬如腸胃嘅問題啦，可能屙啊、嘔啊，甚至乎咧好多痰啦、好多鼻水啦，嗱呢一啲咧，中醫角度嚟講都係濕嘅。咁而呢個濕咧有啲乜嘢即係對住我哋影響咗我哋咧？我哋中醫角度嚟講咧，濕就叫做纏綿，即係搞我哋好耐噶。嗱，譬如咧，我哋咧身體嚟講咧，最着重就係啲氣血去運行，氣血運行咧就冇事冇幹啦。咁但係而家多咗好多濕喎，即係話咧，好似我哋人喺個水裡面行咁樣，咁一定係行得唔順暢啦。咁所以咧，你喺水度行咧，就係覺得咧行極都行唔到，同埋咧好費力。所以咧，呢個濕邪咧係好傷我哋嘅陽氣啦，令到我哋特別去攰嘅。亦都因為咁咧，我哋嗰個復原能力就差好多。因為身體咧，我哋需要我哋嘅氣去修復我哋嘅身體。譬如我哋中咗招啊，我哋病咗，我哋就要靠我哋氣去修復啦。咁而咧呢一個濕邪咧，正正係傷我哋嘅氣，所以令到我哋又攰啦，而我哋復原能力咧就差好多。咁所以好多人咧都話啊，所謂陰性咗，轉咗陰之後，點解咁耐都未好呢就是咁解啦 ，Terry 啊，咁头先讲到关于湿嘅问题啦，系咪中医都系用去湿嘅原理可以帮到啲新冠嘅康复者呢 系啊，嗱，我哋睇翻啦，如果咧佢一个啱啱转咗阴啦，咁啊咳啊，又或者鼻水啊呢啲感冒症状仍然比较强嘅时间咧，我哋咧就可以先去病邪啦，即系去啲垃圾啦、湿啊、寒啊咁样先啦。咁一般去到中段啦，咦，我哋都未好喎、咁即係代表呢我哋嘅正氣不足啦，即係陽氣唔好夠啦。咁於是我哋就會中醫嘅角度嚟講呢都要補氣嘅。因為呢你齋去濕呢係實身體唔夠力去濕嘅。去濕就等於俾把掃把嚟掃垃圾。你連拎把掃把都冇力喎、咁點算呢十把掃把都冇用啦。咁所以我哋都要補氣嘅。補氣先令到你呢可以將啲垃圾掃出去啦。咁樣。咁而咧喺呢一個當我哋轉咗陰嘅時間咧，咁我哋咧一般咧比較代表個病毒量比較低啲啦。如果咧情況好咗啦，精神又有啦，又有陽光嘅話咧，最好出去曬曬太陽。因為曬太陽，我哋散步嘅時間咧，又幫助我哋嘅氣血去運行。而且如果有啲熱，即係有啲陽光，我哋身體行下比較熱，有啲温暖嘅話，出少少汗咧。汗出汗嘅时间，亦都将我哋嘅邪气啦，头先讲嘅湿邪啊、寒气啊，都可以排走噶。 不过亦都要记住跟翻政府隔离令啊，吓跟翻自己到底要隔离几多日之后先要出去晒太阳，否则咧就喺屋企可能揾一啲阳光普照啲嘅地方坐下啦。好似阿 Terry 话斋，希望自己个阳气可以吸收得好啲啦。 係啊，當然我哋跟翻政府嘅規定啦。咁如果你話哎呀真係未得喎，喺屋企咁點算咧？咁我哋咧屋企咧最好好嘅有窗噶嘛。咁我哋喺窗邊裏面咧曬下背脊啦，又或者咧喺即係近陽光嘅地方咧，我哋做多啲伸展運動啦。咁喺屋企裏面踱步咧，都係一個暫時嘅方法嚟噶。 嗯 ，Terry 啊，坊间咧有好多咧叫做中成药啦，嗰啲止咳啊、化痰嗰啲咧，其实建唔建议患者自己可以买嚟试下咧，令到自己可以舒服啲咧？ 嗱，因为咧我哋咧咳里面，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咧，有分寒咳或者热咳嘅。咁而坊间里面咧，如果大家去睇一啲嘅中成药嘅时候，就睇下大家识唔识睇啦。如果咧唔识睇嘅时候，你寒咳买一啲清热嘅中药嘅话咧，就可能咧啱啱就会相反咗，嗰、那个情况就更加严重嘅。咁而我介绍一个方法俾大家啦，咁我嘅最爱咧就系陈皮同埋姜啦，都真系非常之好噶。因为陈皮咧，基本上佢就系、是、虽然佢偏温啦，基本上正寒咳热咳嘅朋友食咧，一般都唔会话食错咗噶吓。咁陳皮嚟講，一定要用新會嘅陳皮啦，三至五年嘅效果比較好啦，又即係性價比比較高啦。咁而呢佢簡單嘅方法呢，就係最好煲煲水令到佢出到味嘅。咁如果呢啲 patient 話哎呀我真係冇時間做呢樣嘢喎，咁樣咁我哋呢就會建議呢可以去焗水啦，即係加滾水啦，咁去焗茶啦，反覆去即係泡製啦，令到佢冇味咁樣就得㗎啦。咁出呢個新建會嗰個陳皮呢，你係特別覺得啲痰呢係容易排咗出嚟嘅。因為好多時有啲 patient 都會話呢哎呀佢啲痰呢卡住個喉嚨好難出，所以個聲又沙。咁呢就算咳呢都似白肺嘅，即係咳亦都拉唔到痰出嚟。咁飲咗新會陳皮之後呢，就特別容易將啲痰呢整咗出嚟㗎啦。咁而有啲 patient 會覺得呢啊個胃入面有啲都唔係好舒服喎，或者呢個喉嚨好痕呢，咁有啲 patient 呢加埋啲薑呢都會覺得舒服啲嘅。另外呢仲有呢即係加多啲口味啦，有時日日飲陳皮啊或者日日飲陳皮薑好悶㗎嘛。其實保璃茶都係一個不錯嘅選擇嚟嘅。因為保璃茶呢佢都係溫中亦都係消滯。濕滯嘛，咁所以濕就導致我哋有停滯不通啦。咁保璃茶都是一個好好嘅，即係消滯嘅方法，又簡單，亦都相信咧好多屋企人咧，即係好多香港人咧屋企都有嘅。 嗯，即係普通掉個茶包落去就 OK 啦。 當然茶葉會靚啲啦，不過當然而家呢個情況有都可以用住先啦。咁另外仲有咧，因為而家都天氣比較即係忽冷忽熱啊嘛，突然間又凍，突然間又熱咧，咁好多patient 都會話啦，覺得嗰個咧即係個風門啊，其實即係我哋喉嚨前面嗰啲位置咧，其實一覺得遇到風啦。冻一冻咧，其实就容易咳噶啦。又或者讲嘢嘅时候咧，吸到啲冻嘅空气咧，又会咳、哦。即系代表咧，其实我哋喉咙嗰个位置咧，好多寒气啊。咁除咗姜之外咧，喺我哋嗰、那个生活作息就系咧，要注意一下咧。譬如咧，攞啲薄薄嘅丝巾遮一遮住啦。咁而咧，譬如男士可能即系着一啲有领嘅衫啦，即系戴丝巾唔系咁方便，冇咁好睇啊嘛，系嘛。咁啊，另外瞓觉嘅时间咧，你都可以留意啦，因为瞓觉。瞓到觉就舒服好多啊！哇，有啲 patient 一笪落床就咳又好辛苦啊！咁啊，瞓觉嘅时间咧，当然都遮一遮个喉咙啦，又或者咧可以加个暖包咧，摆啲胸骨嗰个位置啦，隔住件衫啊，唔好辣亲啊，咁令到咧嗰个肺嗰暖啲，咁其实就冇咁容易咳，起码瞓个好觉咧，我哋啲气先翻翻嚟，再继续打仗噶。 啱啊，所以咧即系足够嘅休息，再加埋适当嘅医疗帮手咧，咁啊希望可以早日康复，大家都药到病除啦。 系啦，咁当然啦，呢啲方法咧做咗之后都唔得啦，又当然要揾翻我哋嘅中医师去帮手啦。 嗯，冇错啦，咁特别系因为每个人嘅体质同埋实际情况都唔同，最好咧就可以揾翻你自己身边嘅注册医师去帮手睇清楚啦。今朝早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 前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闪，幻想中斗战，声音又甜，心思太甜，通宵被窝委屈个浅，谁教我这么好着手机入面，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再放逐我去置身荒野，来我耳边让爱满泻，你却狠心。心声 breaking my heart， 始终魔法诅咒，慢慢停止说争斗，得我一个痴心跟梦想在浪漫宇宙，谁知道我心情抚慰我心。 记得出面的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84%， 咁啊同听众一起呢就睇睇详细嘅天气方面喎。咁啊大致天晴，日间炎热以及呢就干燥。最高嘅气温啊去到呢就大概28度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呢就係干燥㗎。呢几日呢都 feel 到嗰种干燥嘅感觉啦。咁啊日间呢係炎热嘅，咁有阵时朝头早凉凉地，咁啊但係呢太阳一出嚟嘅时候都热㗎啦。咁啊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84%，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到5，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来的。转来听听7点半的新闻简报先，回来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今日是4月6日星期三，农历3月初六，适宜祭祀，如是勿取。 今日要小心点啦， 轻松点啦。日记：造庙、嫁娶、安床，如是勿取。 仲话唔使小心啲， 唔使咁紧张。今日都系世界乒乓球日， 我会尝试唔同类型嘅运动，令自己有健康嘅体魄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点半，由黄贝伦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话，乌克兰布查镇出现的平民被杀，并非来自流民的随机行为，而是俄罗斯蓄意杀害。布林肯未有提供任何支持的证据，但在前往布鲁塞尔参加北约外长会议之前，话华盛顿支持乌克兰的调查。俄罗斯否认杀害平民，凡是西方抹黑俄罗斯作出可怕的伪造。美国总统拜登日前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触犯战争罪行，要求进行审判。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同七国集团和欧盟最快会在今日宣布新一轮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包括加大对俄罗斯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的限制，削弱俄罗斯国家权力的关键工具，造成严重而直接的经济损害，并追究为总统普京的战争提供资金的责任，以及针对俄罗斯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家人。消息人士认为，新一轮制裁将会令俄罗斯付出巨大代价，进一步走上经济、金融、技术孤立的道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可能是目标银行之一。较早前，欧盟委员会提议对俄罗斯实施新的制裁，包括禁止俄罗斯进口煤炭和禁止俄罗斯船只进入欧盟港口等。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正研究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局势举行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说，推动乌克兰局势降级，尽早停火止战，是国际社会的迫切期待，亦都是中方的强烈愿望，对话谈判是开启和平之门的唯一出路。将军表示，针对平民的袭击不可接受，有关布查镇平民死亡的报道和画面令人十分不安，事件的相关情况和具体原因必须查清，任何指控都应该基于事实，结论得出之前，各方应该保持克制，避免无端指责。将军指出，制裁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反而会加速危机外溢，带来新的复杂问题。各国都有权独立自主决定外交政策，不应该被迫选边站。呼吁美国、北约、欧盟和俄罗斯开展全面对话，直接面对多年来累积的矛盾，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框架。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炎热。

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喂，今日咧讲下升 key 料。 哇，做咩啊？你今日 系我想讲下升 key 料啊！今日你哋有冇知道升 key 料个原身系叫咩名啊？ 咦，真系唔知道、啊。我有知道一只叫做升 key 料，一只叫做咕咕雀。 咕咕咕，系啊。 咕咕咕， 其实咧，全部都系阿 O 自己改嘅啫嘛。即系升 key 料， 我冇咁伟大，全部都系 啲网民 改嘅。系啊，我都系复述网民啫。系啊，千祈唔好认咗网民嘅威风，如果唔系。真系萬箭穿心，我都系聽翻嚟。喂，不過咧、即系講呢一種咧叫燥鵲啦，咁佢哋嘅叫做學名咁樣啦。 嗯，喂，邊只啊？星 K 鳥定咕咕咕？ 星 K 鳥喎， 星 K 鳥就係叫咩啊？ 燥鵲， 燥鵲， 燥嘅，燥音 好燥啊！邊個燥啊？真係燥音嘅 口字邊嗰個， 真係燥音嘅燥。 係啊，咁但係咧，原來咧有14種呢種杜鵲科嘅雀鳥嘅，每一種都有唔同嘅叫聲嘅。但系燥鵲咧就叫得特別響亮咁樣啦，咁但系咧翻查翻咧有網民話燥鵲咧其實佢哋都係幾壞嘅喎。即系咩叫几坏呢？佢哋嘅行为啊，佢哋行为几坏？ 除咗发出噪音之外，仲会对大自然产生影响。 系咪咬烂啲嘢啊？或者攻击同类啊嗰啲咁样啊？ 佢哋会点咧？嗱，根据报道啊吓，报章嘅报道，佢哋系咁啊，佢哋会抛弃自己的小孩子、啊。系啊， 公定乸先定两个、啊。 总之咧，佢哋一生完只蛋啦，即系譬如我系燥鵲 A 咁先算啦，即系咁有怀胎啦，咁怀胎要产卵啦，咁样啦，即系抱蛋啦，咁佢唔抱蛋嘅，佢咧将自己啲蛋咧生喺人哋鸟巢嗰度。 即系你讲紧嗰个嗰只系乸嚟噶咯， 系啊我咯，即系你话一只 燥鵲乸 系啦，佢咧 生完蛋之后 系佢系唔喺自己嘅巢穴嗰度， 生喺人哋个窦嗰度， 佢生喺钟哥嘅屋企嘅， 等人哋只鸟 即系你一翻到屋企，咦 多咗嘅。 就有人叫你爸爸， 爸爸系啦。 但系呢、這个唔系妈妈，应该系因为抱蛋都系妈妈啊。 好啦， 哇，咁即系话佢哦，唔系咁都未必。 都未必咩啊？你想讲咩啊？ 点解咧？ 嗱，你谂下，通常咧，佢唔会生喺一窦完全冇蛋嘅鸟巢嗰度噶嘛？佢一定会生喺一堆譬如嗰度已经有咗四只喺度，我摆多一只喺度，人哋唔觉 鱼目混珠， 混珠咁佢嗰个原本嗰只鸟嗰只妈妈翻到嚟，咦？啊！我生咗四只定五只咧？ 哦，应该我记错啦， 可能记错，横掂都系咯，都系咁报嘅啫，报埋咯， 系啦，嗱，即系。便宜咗，即系便宜咗别人啦，或者自己唔使养啦。 嗰个迷思喺呢度。如果只只燥鵲都系咁，咁到底边一个部咧负责 咩啊？ 另一啲雀啊， 即系佢去第二种雀嗰度。咁样好一孵出嚟，咪知道唔系咯？ 咁孵出嚟都孵咗啦， 孵咗啦。 吓， 同埋佢可能 已经三位煮成熟饭啦。到时 再 谂先， 个个 B B 都一样样噶啦。 系啊， 你唔系冇咗一只。鴨出嚟啊嘛！ 有冇解釋點解要咁樣做？但係定係佢哋自己個功能做唔到㗎？ 唔係㗎，嗱，總之佢天性係咁啦，都係呢個根據報章報道啊，我唔係嗰啲雀鳥專家，呢個第一個壞，佢做第二個壞嘅，咁咧， 哦，即係冇腳嘅雀仔， 佢咧隻蛋咧一出世嗰日，啪咁樣破蛋而出啦，佢咧第一時間咧嗰個燥鵲蛋咧，即係 B B 燥鵲咧，佢會做咩？你知唔知佢會做咩？好坏 唔系食咗隔篱只蛋， 唔系食咗都还好啊， 仲好 正所谓啊， 物仲有得衰啲咩？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佢会将其他嘅蛋咧拱晒落街啊！ 吓， 即系 kill 晒佢哋，即系杀晒其他蛋，因为咧佢要得到啊，即系妈妈嘅唯一嘅宠爱同埋佢嘅营养同埋佢嘅胃部咯，佢就会将旁边咧未出世嗰啲蛋咧全部拱晒落街咯。 如果佢最慢咧， 系咯， 如果隔篱嗰啲出世， 其实应该唔会最慢嘅，系最慢我冇知啦，我唔知道啦。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如果你冇俾佢出世先，总之咧，如果依家有三隻蛋，我 系 嗰个 第一隻。 我是第一隻， 你就推我同鐘哥落街啦。 諗都唔諗就推你哋落街噶啦，咁得意 哦！ 唔係嗱，我都係用壞啫，唔好用邪惡，因為咧呢、這個都係自然界嘅一個生存定律嚟嘅，冇話邪唔邪惡。 我覺得咧嗱，你正所謂呢個生存定律咧，大自然點解佢會咁做咧？即係我哋相信即係人性本善啦，即係佢哋物競生存啦，係因為佢係咪有好大嘅弱點？ 嗯、 即係佢會唔會就如果佢唔用呢啲方法嘅話咧， 大唔到嘅 係啦，佢大唔到嘅 嗱。這個呢我沒有考究，不過呢純粹在文章或者在報道裏面顯示出這個躁捐的壞，我詳細一點講， 他還有沒有其他壞的東 西？我講了他怎樣壞法先。在文字版本，雌鳥呢會鬼祟地將隻蛋呢生在別人的巢穴那裡、嗯、然後呢就迅速地逃離現場、嗯、即是我剛才講的、那個情況。 如果他根據這個文字解釋、啊、即是說他是飛去別人的巢先屙隻蛋出來、啊、而不是屙隻蛋擔去別人那裡。沒 有，他擔不起的隻蛋，他一擔就穿了、哦个壳估计， 即系飞去嗰度就直头哦，咁佢 即系趁你唔喺屋企嘅时候， 系啦， 就 生 我喺你屋企生蛋，系啦、哦，跟住咧，呢、這个杜鹃 B B 咧，即系躁鹃啦，即系其中一个品种啦，咁啊，破壳而出之后，第一时间将眼前嘅蛋咧就通通推走啊、嗯，让父母咧专心一意照顾自己咁样，這個、呢个咧就系、是、经典嘅剩余。雀巢扣蝉嘅意思啦、嗯，因为咧，佢有个旧时杜鹃个古名咧，就有个扣字嘅咁、哦，即系前边嗰个字再系古字嚟啦，你唔好叫我依家讲啦，即系我咧又讲错咁啊，唔系几好。总之成个起源大概系咁样，咁、嗯、追本溯源之后发现系。 如果下一次再见到呢啲咩啊 草鹃 草鹃嘅时候，我哋使唔使指住佢 ？No No， 即系叫佢唔好咁样啊， 曳咯，话 曳咯。 好差啊！其實 呢個真係 bad， 係呢兩樣啫，係嘛？ 都夠啦， 唔係夠噶啦，唔係我以為你仲有嘛頭先。 冇冇冇，唔係我講翻一樣好嘅嘢先，講佢 好 嘅嘢，即係 平衡翻。 因為咧，躁鵬同埋杜鵬咧可以有強勁嘅繁殖同埋生育嘅能力㗎，所以喺生態鏈上邊咧擔當一個重要嘅角色咁樣，而且咧佢會將好多壞昆蟲都吃掉啊。 哦， 即係總之佢喺呢個世界入邊嗰個定位係。对个世界或者个生态系统系好嘅， 但 系 我 除咗唱歌， 我唔相信佢净系会吃掉啲坏昆虫，佢系昆虫都会吃掉， 系啦系啦， 应该系咁样去理解。 但系佢专项可能食啲可能人类觉得嘅坏虫咯， 即系佢口味上，口味上中意食嗰啲就 系 我哋唔中意。 即系譬如我哋好唔中意啊，求其讲一个好差嘅乌蝇咁先算啦，讲乌蝇系好差啦，佢就专食乌蝇咁样咯，即系打鱼比喻系咁。 好，讲完呢一只躁鹃之后咧，咁佢有啲咩特质啊？咁佢食啦。 啊！ 喺人哋嗰度生蛋啦，拱人哋嗰啲落街啦。你知唔知道我即时谂起乜嘢？ 谂起咩啊？丁蟹系咪？ 唔系啊！如果可以，大家可以揾翻嚟睇。七十年代有一套经典嘅荷里活叫做恐怖片啊，或者惊栗片咧，叫做《凶兆》。 哦， 欧文，如果你有睇过嘅话，佢之后都好似九十年代翻拍过嘅。咁但系你睇翻最经典嗰套咧，其实嗰、那个即系话魔鬼六六六嗰个，即系个头顶写住六六六嗰个古仔咧。嗰、那个古仔其实咪讲紧呢啲嘢咯，即系话嗰个魔鬼咧借咗去人哋嗰个地方嗰度 产卵， 生咗件出嚟，跟住整走原本爸爸妈妈嗰个，跟住等爸爸妈妈全力养大佢，跟住佢成长之后就系欧文咯。 所以头先我哋用邪恶一啲都唔夸张啊，佢直头系魔鬼。如果你咁讲， 其他二号睇下有冇六六六喺度。 我都觉得系，我睇完篇文章，点解攞 put it on air 即系喺节目分享？都是因為咁嘅原因啫，不過我一定要補翻個底，佢一定要喺個生態圈入邊擔當 最 重要嘅角色嘅。我深信，因為咧一啲雀鳥學家或者雀鳥專家都覺得，即係其實佢哋都有好嘅嘢嘅，特別係對人類啦。咁、除咗朝頭早叫你起身嘅唔係鬧鐘，係佢哋之外啦，因為原來咧呢兩三個月咧係佢哋求偶啊，同埋唱歌嘅季節嚟嘅。咁佢哋會 特別嘈啲啊， 係啊，原來有14種唔同嘅雀鳥嘅聲音嘅。我撳入個報道嗰度咧，個報道好好、啊、有个超连结咧，就即刻 link with 一啲生態嘅網站咧，佢有曬十四種嘅杜鵑嘅叫法咯。你哋想唔想聽啊？ 唔需要客氣啊！ 我諗住俾熟下大家嘛。嗱，一個叫做四星杜鵑，個講法係咁嘅，睇下撳唔撳到先。 有邊四星咧？唔知 嗱，撈得切啊噃，睇下聽唔聽到啊？ 聽唔聽？ 冇啦，你 有啊？ 得唔得？ 得得得得，哇！真系四个声， 系 有冇听过呢、這个？ 呢、這个我鬼记得咩？ 即系最经典就系呢个咯，醋鵑就系最经典呢个啦。吓、啊，嚟听下啦，又呢、這个又 咦？呢、這个多啲，呢、這个有，呢、這个有，呢、這个呢、這个 好似 我哋公司附近都系呢一种嚟噶嘛？ 系啊系啊，咁、啊、样咯、 嗯，好咯， 几得意啊！我觉得呢、這个大家朝头早听下雀仔声啦、啊。 你会说过应该不会爱得很深 ，Never Never， 可能我不可一世从无神感都极震撼，这次却多么想你与我走近。 featuring Jace Chan 嘅 This Is How We Roll 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七点五十一分。 之前咧咁啊，啱啱话我讲话呢一个即系雀仔啦。其实咧有一个雀仔，我哋都好值得咧，就系可以大家留意一下，就系呢个黑脸琵鹭啊，呢一个雀仔啦。咁啊，而家全球嗰个数量咧，首次咧就突破呢个六千，即系其实系好少嘅啫。所以咧就话再创呢一个嘅新嘅高嘅。 6000已经叫新高噶啦，呢、這个、 哦、即系本身佢数量好少， 佢本身数量好少嘅， 而家有6000只咧，就叫做咦多咗好多。 系啦，其实香港本身亦都系一个咧叫做黑店疲劳咧，会嚟嘅地方嚟嘅。咁我哋嘅后海湾咧，其实系佢哋都会嚟到呢一度，去到咧就系搵下嘢食啊，经过啊咁样嘅。咁、所以咧即系都系又讲多句啦，即系我哋都应该谂下办法点样保护呢一个嘅、我哋呢一个后海湾。咁啊等呢啲即系。得翻數量得翻咁少嘅雀鳥咧，係可以咧有佢哋自己嗰個嘅地方去到棲息嘅嚇、好啦，咁啊除咗講呢一個嘅雀仔之外咧，另外一個物種咧，我哋都要咧好地愛惜佢，就係呢一個叫做陸海龜。點解叫又講陸海龜咧？因為其實我哋如果見到嘅話，漁護處其實就已經4月1日開始咧。至到今年嘅10月31日咧，咁啊會封閉咗某一個嘅泳灘，其實邊個咧？就係南丫島嘅深灣。 哦，我知點解啦，係咪要上去產卵啊？ 冇錯啦。咁啊，陸海龜咧就會嚟到呢個南丫島嘅深灣咧，咁就會去到產卵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嗱、本身陸海龜咧亦都算得上咧係一個咧就係瀕危嘅物種嚟嘅。嗱、根據翻本港。受到咧就係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咁啊規管啦，咁啊呢一個嘅陸海龜咧係我哋需要保護嘅物種之一嚟嘅，咁啊漁護署都好噶啦，咁啊講曬俾大家聽，報章又登曬，網上邊佢自己嘅網上邊嗰啲公佈又放曬出嚟，就話俾你聽嗰個嘅叫做封灘嘅時間，4月1日至到10月31日。咁啊，估計呢一段時候咧，咁啊，陸海龜咧就會遊到去呢一個海灘嗰度。咁啊，大家都知道烏龜產卵就喺個海灘嗰度產一大扎咁樣，跟住就等佢哋自己遊翻個海啦。咁啊，呢啲卡通片都睇好多啦。咁但係佢哋由於想保護佢哋嘅關係咧，所以就嚴禁人咧去到進入呢一個嘅位置嘅。咁啊，等待住佢哋自己咧就過嚟去到做呢個產卵啦咁樣。咁啊，陸海龜嘅產卵同埋呢一個即係呢一個時候啦，即係生 B B 嘅時候啦，咁會喺沙灘附近嘅水域嗰度咧都會出沒嘅。咁所以咧，咁啊預備產卵嘅陸海龜咧對人嗰個干擾咧就即係特別敏感。喂，我都準備生咯咁、樣。人如果大家都即係屋企嘅小朋友都知啦，喂，準備生嗰下你人都會特別緊張啊，係咪？其實烏龜咧。都是一樣的，咁所以咧，如果佢喺附近水域出現嘅時候咧，大家又唔好去騷擾佢啊咁樣。如果唔係佢，你嚇一嚇佢，佢原本都諗住去呢個南丫島嗰度嘅，點嚇一嚇佢唔知去咗邊，當失路喎，咁又唔好啦。係咪？因為啲烏龜咧都係需要去到好好地保護嘅。咁佢哋有個罰則嘅喎呢個。咁佢話如果監察到海龜出沒即係呢一個情況啦，嗱任何人士。未經許可進入咗呢個限制區域咧，一經定罪咧，係可以最高被判罰款呢個50,000元嘅。 即係嗰個海域同埋嗰個沙灘嗰度， 佢沙灘本身佢已經唔得㗎啦， 已經唔得啦。 沙灘我哋人行咧，就即係已經佢嗰度封咗啦，咁就唔俾我哋過去啦。其實咧，我睇翻漁護處佢嗰個水域，其實佢亦都圈咗嘅。佢有一個好大嘅圈，咁嗰度亦都係有包含咗一啲水域嘅部分嚟嘅。咁嗰個咧，我亦都見到咁如果你話本身我。識游水啫，我唔會無啦啦喺度游噶嘛，咁就嗰個就對我嚟講就唔好關事啦。但係如果譬如香港都好多人而家中意行山咧，就一定要記住南丫島咧，最好呢段時間咧，即係如果你驚自己唔小心行咗入去嘅，咁你直頭唔好去南丫島啦。係咪？如果你其實香港行山嘅地方好多，咁你就唔好阻住嗰啲烏龜，因為你有陣時行山啲人士咧行下行下，你見到喂個灘好靚喎，喂不如落去打下卡啊睇下咁樣，咁你可能唔覺咁嗱，我冇睇過漁護處圍封嘅方法係咪真係攞條紅繩圍？围晒全部啦， 或者净系动个牌， 系啦，动个牌，或者净系一啲基本嘅出入口咧，咁佢围咗，咁我觉得系可能有机会系咁样嘅。咁如果佢全部围晒，咁梗系好啦。如果就系好似中哥头先所讲，就系动咗个牌喺主要嘅出入口嗰度咧，其实有啲行山人士佢哋中意行啲叫做险要啲嘅路嘅，即系嗰啲唔系 official 嘅路咧。咁其实一样有好多方法落到落去嘅，我相信。咁所以就特别又提醒大家啦，如果你要行嘅就唔好第一嗰啲路唔鼓励大家行啦，第二就系你真系行咗嘅时候，亦都唔好落去嗰个海滩。因為係有人監管嘅，同埋好多環保團體一定咧喺嗰度望住啊，就等烏龜嘛。啲咁難得嘅香港可以拍到烏龜、啊， 咁啊真係麻煩啦。因為通常咧，越係叫你唔做咧，你越係會去做噶嘛。你唔好去， 唔講都好地地咯， 唔講好地地，唔好去，唔好去，或者動咗個牌，唔好入。啲人見到哦，點解唔好入咧？等我入去 睇下先咁 樣喎。 咁啊，大家保護一下啲烏龜咯。不過香港講翻咧，環保方面其實都唔係話即係我哋嘅印象，成日覺得好似真係爭啲爭啲咁樣。其實唔係，我覺得有好多嘢咧，政府啊、環保署嗰啲做咗咧，其實我哋未必 咁清楚。例如咧，我記得印象入邊佢哋嗰啲我哋嗰啲高速公路啊，嗰啲高速公路我哋行嘅時候，咁佢而家咪有好多嗰啲隔音屏障咧，即係係啦，唔好影響啲居民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咧，就貨居民嘅措施啦。其實有啲貨整體環境噪音嘅方法咧，佢哋都做得幾好嘅。佢哋有好多唔同嘅地方，我哋鋪設咗一啲叫做降噪音嘅石屎物料咧，去到令到個高速公路咧減低個聲浪嘅。 哦， 係啊，咁呢方面其實我覺得即係係市民受惠啦，咁啊亦都令到整個城市嗰個噪音咧。其實係降低咗， 有降噪音嘅石屎物料嘅咩？ 係 啊，其實呢個世界係有好多呢類型咁樣嘅環保發明。 咁點解唔用嚟起樓呢？即係你就唔使俾隔離屋成日嘈住啦。如果係咁樣 嘅話，但係嗰啲噪音咧，其實喺個窗度飄入嚟。 係啊，咁你又要去揾嗰啲降噪音嘅 玻璃係嘛？ 起碼你都刪咗，即係唔使咁大聲先啦。隔離屋嗰啲人係咪先？ 係噶，或者啲人可以起 band 房咯， 啊系啦系啦，即系咁样咯。点解唔用嚟起楼，我嚟净系起桥，会唔会有啲嘥咧？ 因为嗱，桥嗰个建筑成本其实都好贵嘅，咁佢又唔会话嘥嘅。咁但系我觉得即系点都系好事嚟嘅，即系有好多其实都系有环保嘅方法咧。我哋本身都越嚟越用得多嘅，所以我哋个城市其实我觉得系啱嘅，一样嘢系即系越嚟越好嘅。咁同埋有好多嗰啲叫做购买电力嘅方法咧。咁而家譬如村屋又有啦，我記得在一些叫做社區上面咧，佢哋亦都有很多呢一類。有一個上網電價叫彩電學社，彩電學社就專係俾一啲嘅政府推動俾本地一啲再生能源嘅一啲嘅項目嚟嘅。咁呢個項目咧就係免費啊，為合資格嘅學校同埋非政府福利機構安裝太陽能發電系統。其實佢有啲地方咧，佢哋更加是全部已經用曬呢一個嘅太陽能噶啦，咁我覺得呢個都非常之好。淨係講話嗱，我有即係仲有少少時間就講下，譬如國際方面日本咁樣，佢有一條線路咧，應該係佢哋都有個叫東鐵咁樣嘅，咁佢哋嗰條線成條沿線嘅所有嘅發電咧，都已經全採用咗呢一個太陽能，即係太陽能去到推動個火車。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又係人類一個好重要嘅一步，即係話俾你聽啊，已經有公司做到呢一樣嘢啦咁樣。咁佢哋無論係嗰啲叫車站啊，定還是推動呢一個嘅列車咧，都係用呢個太陽能。咁所以佢哋喺整個嘅運行嘅時候咧，叫做零排放啦。咁佢哋就可以做到呢樣嘢啦。咁所以呢啲咪好咯。咁我哋用多呢啲計仔咧，即係綠海龜又好，啲雀仔都好，咁啊大家生活得好咧，其實最終受惠嘅都係我哋自己好啦。 對話談判係開啟和平之門嘅唯一出路。張軍表示，針對平民嘅襲擊不可接受。有關布查鎮平民死亡的報導和畫面令人十分不安，事件的相關情況和具體原因必須查清，任何指控都應該基於事實，結論得出之前，各方應該保持克制，避免無端指責。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應約與加拿大外長趙美蘭通電話，王毅說中加關係近年因為孟晚舟事件嚴重受挫，这个是中方不愿意见到事件的实质，是美国以胁迫方式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这种行为令人不齿，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助长这种单边霸凌行径。王毅提出三点意见，分别是积极客观看待中国，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以及坚持独立自主，排除不必要的外部干扰。新华社引述赵美兰说，加中關係處於困難階段，加方願意與中方坦誠相待，互相尊重，本住向前看的精神，推動加中關係逐步重回正軌。財經消息，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4，英鎊10.246，瑞士法郎8.429，澳元5.945，加元6.274，新西蘭元5.446，歐元8.544。每百日元兑港元6.33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234。日经平均指数报27,441点，跌34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0.17美元，卖出1,920.85美元。天气方面，干燥嘅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预测天晴，日间炎热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回吐壓力方面都是有的，因為你看回有幾條平均線都由高位就落回來的，咁再加上由低位反彈回上來都其實三千幾點啦，咁所以變咗喺到呢個階段嘅話呢，咁一定係投資者方面嘅態度係審慎啲，同埋有啲股份呢就已經變得尷尬，即係之前嘅話即係嚴重 undervalue 嘅話呢，咁當然會有啲係即係彻底吸納啊，或者啲空倉冚倉盤啊，咁但係你睇新經濟類股份呢彈完一陣呢，大家都留意返個圖，其實就有少少停滯不前嘅，咁如果啲新經濟股唔係好行嘅話呢，咁當然對個指數方面呢都會有一個係即係動力上面呢會有啲弱弱即係差啲啦，咁所以變咗呢個都係要留意返囉。咁但係我覺得就係個市況方面就係逢低係有啲支持。 咁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啦。 有啲嘢呢想同阿 Kenny 讲呢，你唔好话俾人听喎。 但係就开咪讲嘅。 你今日派消费券啦。咁一定会带和嗰个市㗎嘛，係咪先。即係啲特别係嗰啲零售股嘅板块咁样啦。我就諗住呢去买呢啲股票啦。 买咩 冇话俾人听啊。即係同零售股有关咁样嘅板块。你估有冇得諗呢 ,Kenny? 嗱，我諗好多嘅朋友咧都即係中咁樣，咁基本上就喺放清明假之前咧，其實就少少炒氣，唔知大家有冇留意翻譬如好似啲五迪嗰啲咧，太興啊，或者係淡仔啊這些呢啲咧，其實喺呢幾日嘅表現都唔錯嘅。咁其中一個因素就係大家當然就係消費券啦，第二大家憧憬係4月19日之後咧就可能有機會恢復翻晚市啦，因為你基本上就。有晚市就抽雨嘛，即係冇晚市大家都知道喺商場呢去到六點之後嘅話呢其實都靜靜靜㗎嘛。咁如果係消費券加埋有晚市嘅，就當然有個所謂我哋有機會出現嘅報復式消費啦，咁係唔多唔少呢都係會有個幫助喺度嘅。不過我覺得呢啲都係短炒一陣就好啲，因為其實你拉雲嗱，講真，呢個係咩啫嘛，即係將嗰個係消費嘅力係集中喺某一段時間。其實你攤翻開全年嚟計，佢冇一點冇增加到噶嘛。咁但係就無論如何，我覺得我係贊成派消費券嘅，因為起碼有得可以用下先啦。 係，我都贊成。 消費券有嗰、那個即係如果消費券同派錢比較下，即係派錢當然大家都有啦，我都有派就收錢啦。但係如果你話兩者比較咧，我會覺得係消費券會好啲，因為消費券咧佢會喺經濟學上有個乘數效應啊嘛。你會攞去消費嘅情況之下嘅話咧。攞咗你個消費券，就咗你嗰個係消費嘅商鋪方面咧，佢哋又得益，佢得益嘅話咧，可能又會請多啲員工啊，又會投資多啲啊咁成個經濟上面嘅話咧，都會有一個帶動喺度嘅。咁但係如果淨係派錢嘅話咧，咁你可能收埋啲錢唔用啊嘛，收埋喺櫃桶底嘅話咧，咁啊對經濟貢獻就比較低啲咯。 即係未即時見到嗰個效果。喂，咁 Kenny 嗱，我又同你講啲嘢，你唔好話俾人聽。其實我同中哥差唔多，我都有咧諗住喺消費券。即系派发嘅时候咧，就睇下一啲有利嘅股份。咁我啊谂啦，嗰啲珠宝钟表啊、金饰啊，会唔会都有利咧？因为今次派嘅金额咧，比上次咧其实系加咗倍啊嘛。咁啊，听日开始就第一期都有5000蚊啦。咁你觉得呢一啲又会唔会受惠到咧？ 嗱。咁珠寶首飾就當然冇理由用自己嘅消費券去買啊，男朋友買，或者用佢張消費券去買噶嘛。咁當然都會受惠嘅，即、就、係、是、我喺電視訪問咧，即係喺或者喺啲片啊，而家啲好多 YouTube 片咪喺街坊追街坊啊嘛，就問一下啲即係啲市民咧，攞咗消費券你會係去邊度消費啊？就係買啲咩啊嘛？十成八九都是话买电视啊，唔知点解？ 哦，啲电器用品， 成日都坏啊！可能啲电视差唔多够期咧，又加唔到咁多嗰啲 app 落去。依家啲睇电视睇串流平台啊嘛，啲人系嘛？ 系啊，你又讲得啱啊！即系其实基本上嗰啲好多智能电视方面都系啦，就一两年之后嘅话咧，唔知点硬系嗰部电视咧，好慢啊，或者睇又唔系好清啊，就硬系想换过去嘅。咁所以咧。就其實基本上咧，就啲三 C 產品嘅話咧，基本上就係嗰個流轉速度會快啲嘅。咁珠寶首飾就當然咁都會有嘅，但係呢個就可能流轉就比較會慢啲咯。即係你鑽石係 sell 緊你永恆啊嘛，咁所以變咗你冇好少會吹嚟吹去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純粹係睇翻珠寶首飾點樣計話咧，咁我就中意周大福多啲嘅，因為。其實基本上就係佢唔係淨係 focus 翻喺香港市場嘛，咁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啦，成個內需消費嘅話咧，你唔可以淨係睇香港，因為個market 太低啦，你一定要睇翻內地嘅。 咁、而內地得嚟嘅話咧，又要睇到佢有個品牌效應。我哋成日都講買內需消費股嘅話咧，最緊要有個品牌價值。如果佢淨係賣嘢嘅話咧，定係計翻每年嘅 turnover。嗰、那個你人哋俾嗰個估值唔會高咯，咁但係如果你有個品牌喺度，譬如好似李寧啊、安達嗰啲嘅話咧，其實佢講緊就算跌咗落嚟都講緊成二三十倍 P/E 嘅，咁而家好多股份吹緊係十倍 P/E 留下啫嘛，但係點解都仲行幾倍 P/E 咧？因為有個品牌價值喺度啊嘛。 嗯，咁啊講到品牌價值 ，Kenny 嗰只愛股手錶嗰只又得唔得啊？會唔會啲人話消費券補貼少少啦，買隻手錶增下值咁樣都幫到手啊嚇？ 其實手錶呢如果名錶的話你不用消費券 都已經買不到了基本上、 啊、排三年 藉口來的 排三年才買到是不是要 是 啊基本上現在真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的消息早一排有一個塑膠錶呢出錶出同一 crossover 的話呢、啊、都可以排到哇幾條龍這樣排的所以要錶是另一樣東西來的其實是 咁啊，即系睇下啲散户會唔會都部署下呢啲叫做消費券嘅受惠股。咁啊，最後問埋 Kenny 呢個問題啦。內房咧都好似有啲起色啦。禮拜一嘅交易日啦，即系禮拜一啊，或者禮拜五上個禮拜五咧，其實你見到內房咧都升得唔少。咁當然啦，有個別二三線嘅內房咧，就有啲得意嘅現象就係話啊，嗰、那個叫做業績咧，我哋滯後去公布啦，有幾間都係咁樣。咁、但係對於成個內房板塊。究竟是正面影響定是負面影響呢而你又覺得啊，好多散户其實部署內房，今年又是不是時機呢交給你分析一下啦。 遲公布業績當然不好啦，是不利影響啦。因為點解係會遲公布業績咧？咁當然大家都會而家歸咎於嗰個係疫情嘅問題啦。咁但係就其實好多時內房方面咧，就唔係疫情問題咁簡單嘅，因為佢哋可能涉及好多啲係債務上邊邊嘅問題啊，應收帳又好啦，或者俾人哋嘅帳都好啦，都好多債務上邊嘅問題嘅。所以咧就同 auditor 咧個核數師方面咧，有時未傾得妥，因為好多時咧，譬如核數師方面咧要求你將一啲係太過太長嘅一啲係應收帳咧，你要係撥備啊，或者係你同嗰啲債權人嗰啲係處理係嗰個延期還本方面嘅安排係點啊嗰啲，咁如果係傾大家冇個共識傾唔妥嘅話咧，其實會係影響咗佢哋公布業績嘅。咁但係總括而言就話，真係一定係嗰個財務狀況唔係特別太理想，先至 auditor 會係唔認同你嘅睇法啦。咁呢個其實係一個潛在嘅危險嚟㗎。咁同埋如果太耐公布唔到業績嘅話，要停牌㗎嘛。就其實講開呢樣嘢嘅話，大家都留意翻咧，其實就有啲公司即係 suppose 三月底要公布業績㗎嘛。其實如果公布唔到嘅話咧，其實四月份方面咧有啲公司要停牌嘅，咁就要留意翻自己買嗰間公司方面咧，會唔會因為咁而停牌咯？咁你停牌就落冇得 trade 喎，即係落唔到場玩嘅，咁到時就你跌都唔緊要啊，跌我可以沽啊嘛。但係如果停咗牌嘅話，就冇得買賣嘛。 咁散户就要特別多做功課同埋小心 啦 嚇。咁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世興幫我哋分析大市，唔該 Kenny， 唔該 Kenny， 拜拜。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天氣真係開始熱，依家21度嘅氣温啦，相對濕度咧80%啦。琴日咧晏晝嘅時候咧就再熱啲啦，大概25-26度到啦。咁天文台都講啊，未來數天咧大致都係天晴乾燥，日間係炎熱添啊，炎熱咧大概應該去到28-29度啊，30度嗰啲先。 咁啊最高氣温都28度咗。 夏天啊， 係 咯， 夏天 好啦，夏天問題就嚟啦。记唔记得我之前加入咗乜嘢嘅关注组？ 两餸饭， 冇错啦，两餸饭关注组咧，终于咧俾呢个食安中心咧关注翻转头啦。点解咧？因为咧， 估計疫情啦，即係依家真係停萬事，好多朋友仔都好似我咁樣啦，即係可能二人家庭、三人家庭又好，你真係夜晚黑，哇！即係每人一個兩餸飯，總共有六個餸嘅咯，比你平時煮更加多 多 款式，因為平時都係咩啊？兩餸一湯啊，白飯任裝啊，係嘛？三餸一湯，俾盡都係三餸啫。 同埋重點係你放咗工嘅時候已經六點幾啦嘛，你仲係啦，仲要買住洗住切住煮咧，即係有排都未有飯食嘅。 即係搞唔掂，咁所以咧就有呢個兩餸飯嘅興起啦。咁真係㗎，你而家喺坊間就算喺彌敦道，喺彌敦道啊，係有五間兩餸飯嘅鋪頭啊，至少。咁舊時咧，你彌敦道咁長啦。即係都係啲金色鋪啦、藥房啦，即係或者即係其他唔同酒換店啦。你點會依家改朝換代變咗兩餸飯鋪？ 你都講啦，以前最多係金鋪同藥房啊，所以俾人個感覺咧就係香港好多有病嘅有錢人嘅，所以成日都係賣貴價嘢同埋賣藥啊嘛，即係有錢就病嘅啦， 係依家就 財多身子藥啊嘛， 依家就變翻美食之都啦，係咪？因為周圍都有兩餸飯，係咪有揀擇，同埋咧食得是福咁樣。好啦，嗱點解講呢個咧？食安中心咧有個新嘅焦點啊，兩餸飯咧就暗藏呢個病菌滋生嘅風險咁啊。提供三大嘅食用 tips 啦，咁我唔知两位拍档平时买完两餸饭有冇都注意呢三大嘅呢个 tips 啦。首先，你买完个饭翻去系咪即刻食咧？ 梗系即刻食啦， 即刻食啦，系咪先？咁就错啦。 要加翻熱啦，係咪？ 咁就錯啦，即係好你哋咁啊，嗰個即刻食咯，咁就錯啦，已經 係應該點啊？ 應該加翻熱佢咯，係啊， 唔會啩？ 嗱，普遍。十個有八個人都唔會咁做，但係咧唔會咁做咧就係病菌滋生啦。點解咧？頭先都講啦，天氣好熱啦，咁病菌容易滋生。第二，佢哋咧你留意翻兩餸飯好多鋪頭啦，嗱我唔一概而論啦，可能有啲特別注重衞生，其實都係一兜嘢。咁你要啲咩餸佢咪不咯？ 係咯， 但係可能嗰兜嘢係由朝頭早十一點。煮到落去夜晚黑六點。 如果照你咁講，我去嗰啲美式快餐連鎖店買個包，我翻到屋企食，我都要加熱翻先可以食咯。 哦，咁佢 因為佢都係會滋生細菌嘅。 哦，咁啊啱。但係咧，佢嗰個美式連鎖快餐店咧，好多時都係即做嘅喎。 因為佢流量快。 係啊，佢流量快啊。但如果咁啱，所以我頭先咪講咯，話如果你咁啱去到一間係流量慢嘅，或者調翻轉頭，我唔一概而論啦。有一間譬如排隊排四個鐘頭先可以食到個兩餸飯嘅，咁樣你先買到嘅，證明佢嘅流量真係好多啦，好多人幫襯啦。 咁咪解釋到點解有啲鋪頭一冇人就真係持續都冇人。因为大家都惊，咦？唔通买咗好耐？ 系啦，可能大家都醒嘅咁样啦。咁啊，食安中心系咁样提示大家嘅。咁同埋即系你首先要加热啦。第二嗰一样嘢咧，就系你尽量拣一啲咧餸咧冇咁容易变坏嘅。 系 咁乜嘢容易变坏？大家知道啦。 我觉得多汁嗰啲咯，水汪汪嗰啲咯，因为你摆 蔬菜类又容易啲啦。咁样你话即系有阵时嗰啲炸猪扒嗰啲咧，其实你炸猪扒你最多冻咗啫，你 feel到佢即系高温油炸过咧，佢都有唔多唔少都一定有啲细菌噶啦。 因为做生意真系难， 系啊， 干铿铿又话干铿铿， 系啊， 健康因为即系可以摆得耐啲。好啦， 多 汁 俾 你 捞 又话易坏，你想点啊，大佬？ 系啊，咁所以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啦。嗱，详细啲读多少少俾大家听，因为都多人食嘅两餸饭，因为疫情期间啦。咁啊，食安中心啊咁样提议啦，消费者咧应该咧尽快食用外卖嘅食物啦，或者将食物咧，如果你唔系即刻食，你要翻到屋企咧，要等埋你老公或者等埋你老婆先食。咁大家即系有阵时收工部分唔一致啊嘛，即系可能一个人买嗰三餸饭好未啊？咁但系原来要等到八点先开到饭嘅，因为有个未收工，咁你就唔好就咁摆喺张食饭台嗰度啦。你将三个饭盒咧，麻烦。摆落雪柜先。 嗱呢个又唔好啊。 系 啦。点解咧？ 唔系为咗味道唔好啫。我想讲味道唔好啫。 即系之前又听讲个报告就话，如果呢啲食物未完全冻晒，唔好摆入雪柜啊嘛。因为如果你未完全冻晒，摆入雪柜咧，又会好容易衍生呢个细菌噶嘛。即系如果我翻到屋企，哦，老公老婆未翻，摊冻佢先。摊冻咗之后咧，哦。摆入雪柜， 系 点知喺呢个时候咧，老婆老公就翻 嚟 啦， 跟住攞翻出嚟再加热， 系啊， 咁咪好烦咯。 咁所以咧，可能买饭个时间咧，都 可能 一系你早啲，系啦，一系你晏啲。 系啦，系啦，冇错冇错。即系如果你唔想跟食安中心嘅呢个指引咧，你就要校定闹钟，即系你要知你老公老婆究竟几点放工啊？ 你仲要预埋排队个时间喎， 类似嗰啲 friend 啦，咁啊，即系顾客 仲要买啲干铿铿嘅， 类似啦，系啊，咁。 咁你即係大家都係想健康啫，尤其是 咁蟹都唔想食個肚痛。 咁食安中心係咁樣講，顧客咧應該咧呢啲對呢啲涉及嘅風險咧就保持警惕啊，並且遵守咧食物安全嘅五個要點咁樣。咩係五個要點咧？就係即係嗰啲即係低鹽啊、多菜啊嗰啲咯。咁同埋頭先。系啊，呢啲都系紧要。食物安全，你有时钠含量都好容易超标噶。之前佢都做过另一个 research 出嚟咧，你啲人啊一见到两餸饭，头先我都讲，或者之前都有讲，你哋会食咩？咕噜肉啊嘛， 系啊， 即系呢个必食，因为你屋企好难搞啊嘛。 系， 咁你当你个个都食咕噜肉，跟住下一个咧就椒盐猪扒，咁你咪多肉少菜咯。咁违反咗个健康嗰个电律啦， 系啦。如果你净话 O 讲完咁多呢一啲我哋要留意嘅嘢咧，我终于都知道点样可以即系如果我系开两餸饭嘅铺头咧，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啦？ 系点咧？ 嗱，我写到明我今日所有嘅餸菜低盐低糖低油咩都低啦，跟住再写埋嗱，我几多点出炉嘅，每格几多？分鐘咧，我就換一兜噶啦， 即係好似蛋撻咁，好似蛋撻咁， 一日出兩次爐， 咁 咪得咯。 我覺得鐘哥， 咁你朝早嚟嘅時候，即係我食晏晝，我朝早整 OK 啊。我食夜晚飯嘅，咁佢都係夜晚晏黃昏先整出嚟，咁咪新鮮咯，係啦。 喂，同埋咧唔使咁多款添啊，即係因為如果你好多款咧，可能就有啲就 hea 咗喺度冇人 滯銷貨品， 滯銷係啦，即係可能你都係你其實你兩三餸，你最後都係揀兩三餸啫嘛，你俾三十個你揀你。都去买两三餸 啊，系喎、哦。 咁你不如縮窄少少个选择范围，即系可能得六个餸、七个餸咁样。咁你揀啦，咁跟住嗰个咪即系去得快咯。 有啲又真系好滞销嘅，你两餸饭入边有啲餸咧，你系头嗰十个人都唔揀，同埋咧 咪就 系 上次你讲个辣酒煮花螺咯，我长期都唔见有人买。 但系呢个系一个羊群效应嚟嘅，只要你前面有三个人都叫辣酒煮花螺咧， 跟住你又试一试佢啦。 呢个系电律嚟， 又攞翻嗰间美式快餐连锁店嚟嚟去去，咪系嗰个包嗰块肉，你咪又系买咗咁多年， 左搭又搭咗啊嘛。 不过佢唔好抬价咯，即系琴日我都有同啲朋友讲话，即系点解美式快餐店？个价钱点解长期都咁低咧？即系佢一加价你就牙痛咁声咧。但系你喺其他近呢一两年，未有一啲新兴嘅美国传过嚟嘅汉堡包铺嘅，人哋一个汉堡包都收你一嚿水啦， 系啊， 一百蚊啦咁样啦。咁但系个重点就系、是、啊，点解人哋有一百蚊你又 OK？ 佢咪厚啲啊，加多几块肉啊？ 系啊，真系唔知啊。喂，搵日优惠再同大家详细去讲讲呢啲价格嘅情况。 好，今晚食翻餐好嘅。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四月六日是一年的第九十六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69日。1896年四月六号，自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在公元393年废除古代奥运会之后举办的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正式开幕。世界奥运会在希腊首都雅典举行，开幕当日共有8万人去到现场。虽然当时运动员水平无法和现今相比，但是举办这么大规模的国际性体育赛事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于当时奥运选手需要自行解决住宿问题，所以部分运动员能够参加这届奥运会是因为他们在比赛期间正在雅典度假或者工作。1896年4月15号第一届夏季奥运会闭幕。4月6号出生的朋友喜欢探索情绪、身体和心理的层面，拥有科学精神，不厌其烦挖掘真相，极富创造力，目标远大。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筹备划时代的盛会是不是配合到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是真实的想法，还是只是一句口号？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视像演说， 是俄烏戰爭爆發以來首度在聯合國發表講話。澤連斯基形容俄羅斯在烏克蘭發動的戰爭是二戰以來最恐怖的戰爭，他展示烏克蘭首都基輔近郊布查鎮民眾死亡的片段，譴責俄軍在街頭隨意殺人，相信在烏克蘭其他地方亦都發生相同的事。他形容俄軍正進行種族滅絕，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等的恐怖組織並無分別，呼籲以戰爭罪行審判俄方，追究責任，又敦促安理會向烏克蘭提供安全保障。俄羅斯常駐聯合國代表涅邊賈說，俄羅斯有幾百人的證詞，他們都願意為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的暴行作證。涅邊賈在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說，西方描述有關烏克蘭首都基輔近郊布查鎮事件的內容，只有膚淺的人才會相信，外界對俄方的指控毫無根據。他又指控由澤連斯基領導的烏克蘭政府是納粹分子。俄羅斯國防部說，基輔政權公布的所有相和片段都是挑釁，強調在俄軍控制布查期間，當地沒有居民因為暴力傷亡。烏克蘭當局和傳媒早前發布片段，說是在俄軍撤離之後在布查拍攝，顯示街頭有多具屍體。歐盟委員會提出新一輪對俄制裁方案，包括禁止從俄羅斯進口煤炭和禁止俄羅斯船隻進入歐盟港口。主席馮德萊恩在聲明中說，新一輪制裁方案需要歐盟27個成員國一致通過，成員國代表會在星期三開會討論。歐盟輪值主席國法國財長勒梅爾在歐盟成員國經濟與財長會議結束之後說，歐盟計劃將對俄制裁擴大到能源領域。另外，俄羅斯總統普京主持召開漁農會議的時候說，俄羅斯今年將會對糧食出口採取更加嚴謹的態度，尤其是出口到明顯對俄採取敵視態度的國家。俄羅斯亦都將會盡量減少漁農產業對進口的依賴。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應約同加拿大外長趙美蘭通電話。王毅說，中加關係近年因為孟晚舟事件嚴重受挫，這個是中方不願意見到。事件的實質是美國以脅迫方式打壓中國的高科技企業，這種行為令人不齒，任何國家都不應該助長這種單邊霸凌行徑。王毅提出三點意見，分別是積極客觀看待中國，尊重彼此核心利益，以及堅持獨立自主，排除不必要的外部干擾。新華社引述趙美蘭說，加中關係處於困難階段，加方願意與中方坦誠相待，互相尊重，本住向前看的精神，推動加中關係逐步重回正軌。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4，日元123.8，瑞士法郎0.93，加元1.249，人民幣6.364，英鎊對美元1.307，歐元對美元1.09，澳元對美元0.759，新西蘭元對美元0.695。日經平均指數報27,425點，跌362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0.05美元，賣出1,921.0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炎热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白石窝村噶。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近住安秀道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白石窝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过海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骏发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香港单车馆，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在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当旋律响起，记忆会变得更慢、更长。就算天各一方，亦可为彼此美梦化妆。逢星期六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倪炳郎阿郎恋曲。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我是 Sammy 蒋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咧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 Yumi 钟由美。早晨啊 ，Yumi。 Hello， 早晨啊，大家。 系啊，对住 Yumi 咧，我人都要温柔啲先得啊。平时见到你咧都系娇滴滴咁样啦，不过咧一表演起上嚟咧，大家都觉得哇，好犀利啊，好有呢个活力啦。咁啊，其实 Yumi 咧由参加比赛到而家，其实之即系中间呢段时间咧，都可以话系非常忙碌，系咪？我见到你工作接工作，你自己觉得系咪都比起你想象之中再忙咗啲咧？ 其实都系噶，因为之前我冇谂过，即系参加咗星梦传奇，我真系当星梦传奇系一个比赛嚟嘅，即系都系想争取下经验啊，玩下咁样。 嗯， 跟住就即系冇谂过，哦，有好多嘢做啊，但系我同时间都系好享受一路工作嘅嗰段时间，即系又要翻学啊，又要做功课啊，跟住又有工作，即系我自己都系几中意一边工作一边翻学嘅嗰种感觉。 系啊，咁我关心下 Yumi 先啦。而家 Yumi 嘅学业其实系咩阶段嘅咧？定系疫情有冇点样影响啊？会可能变相多咗时间做嘢，定系点咧？ 我嘅学业就 OK 嘅， 嗯 ，OK 嘅。但系即系呢个疫情，因为我自己我唔系几中意喺屋企上堂嘅，即系屋企上 Zoom 啊，全日都要对住部电脑啊，我自己就反而唔系几中意嘅，因为首先就专注唔到啦，跟住只眼会好容易攰啊， 系， 同埋系即系见到个屏幕就全日都对住个 mon 啦，但系我自己就中意实体翻学，就可能见到啲同学仔啊，跟住即系翻到学校就自然有。学生的那种本分， 但是现在疫情都真的还未可以啦，咁啊都期待住先，咁啊好耐冇见过啲同学仔咯，其实已经 系啊，都算一段时间噶啦，所以都好挂住啲同学仔。 系你哋私底下点样联络翻啲感情咧？除咗喺个 Zoom 或者即系网课嗰度可以见到大家个样之外， 都会揾佢哋嘅，即系一路 Zoom 啊，都会揾佢哋倾偈啊，或者。即系间唔中都可能约下佢哋有自己嘅 me time 咁样。 系， 咁你啲同學仔有冇關心你而家即係做嘢嘅情況咧？因為我相信，譬如佢哋睇電視啊，或者譬如可能打開自己個社交網站咧，都會見到好多 Yumi 嘅消息啊。雖然見唔到你真人啊，咁佢哋有冇都關心下你？喂，你係咪好忙啊？應唔應付得到啊？咁樣咧？ 都有嘅，我因为其实我喺学校，我嚟嚟去去都系得几个，即系都系嗰几个朋友仔嚟嘅啫。咁其实佢哋都会过嚟问下我，关心下我，即系最近近况系点啊？跟住有咩嘢做啊？有咩搞啊？咁样，即系佢哋都会喺背后咁样，都会鼓励我、支持我咁样嘅，所以我都唔开心。 系嗱，咁啊，头先有讲到啦，其实 Yumi 参加完比赛之后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工作接触到啦，即系作为观众嘅，咁我自己睇都见到，哇，好多唔同嘅表演啦，跳唱嘅又好，或者唔同嘅一啲好似音乐嘅表演，咁啊，甚至有啲剧啦，又或者咧系好似组合咁样，同埋 after class 一齐，即系几个女仔咧一齐去到合作。其实边一样嘢你自己觉得系最好玩或者好 enjoy 嘅咧？ 其实总之系关于音乐嘅嘢，我都会好 enjoy 嘅，即系同无论同 after class 啊，或者同星梦传奇嘅学员啊，或者拍剧啊，总之我自己份人就比较外向，我都好中意同人相处嘅。 系，咦，咁啊，同我自己谂嘅有少少唔同喎，因为见到 Yumi 咧，觉得你有时个样都即系酷酷地，尤其是跳起舞嘅时候咧，系啦，咁啊，同埋讲嘢又阴声细气咁样啦，咁其实原来你都好 enjoy， 即系团体一齐去到工作嘅感觉嘅。 系啊，都中意噶。 咁之前你拍剧啦，咁啊拍完之后，嗰个系你第一次嘅拍剧嘅经验啦，你有啲咩感受咧？ 其实反而拍呢个嘅青春本，我唔系我第一次拍嘅剧集嘅，因为系我细细个都有 我童星嘅时候， 系啦系啦， 系 即系可能一啲小小嘅角色啊。 我记得啦，我记得睇过嗰啲报道啦。 但系我嗰啲就唔算真系拍剧啦，因为我细个就真系咩都唔知道，咁净系照跟住个剧本去做咁样。但系即系我觉得我细细个我喺拍剧方面，我都系当嗰啲嘢都对我今时今日拍青春本我都有帮助嘅，即系我都会。即我都会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原来导演的有监制啊，怎样不是一剔过啊，要 NG 啊，要很多角度，但是即我都学识了很多东西。 是有些 concept 啦 ,at least 是吧，是啦，即以前见过，大概起码去过片场先啦，即都感受过啦，吃过个饭盒啦，是 啦 是啦，现在去到呢都不是说完全陌生。不过我相信即对于 Yumi 来讲，可能就是即最喜欢都是音乐啦，跳唱啦。咁这个是不是算是你自己最想做的定位呢？而家因为譬如我见到最近我睇到有条片是唱林一年首歌噶嘛，咁都话跳得非常之起劲啊！咁呢个系咪就系你而家最想观众认识中游美嘅一面呢？ 其实都算系嘅，都好想俾观众睇下我呢一面，因为音乐对我嚟讲系真系非常之重要，即系我觉得冇咗音乐对我嚟讲就好似咩都冇咁。因为首先系我细细个就开始接触音乐啦，跟住我屋企人都好中意音乐啦，我觉得系即系有嗰种血统喺度，因为我系一个混血儿啦，咁我屋企人都有菲律宾，因为菲律宾人好中意音乐，好即系对音乐好有热情嘅，跟住我可能系跟住佢哋去中意音乐啦，跟住我就觉得我应该要试下喺台上嗰种感觉，咁我一开头细个我就。主要都是唱歌为主的，跟住我就参加比赛啦，慢慢参加比赛，咁之后我就发觉我自己好鍾意喺台上嘅嗰种感觉，跟住我屋企人啊，我妈咪就会俾我参加好多好多唔同嘅比赛，即係我自己都有问嘅，跟住佢都有问我你想唔想试下，跟住我就好想试下，好想，因为我自己就好鍾意比赛，亦都好鍾意睇住人哋唱歌，我觉得即系都可以向其他人学习啊，亦都可以令到自己 个胆冇咁紧张啊，同埋我都好中意企上去，企喺台上嘅嗰种感觉。 嗯，但系会唔会觉得好有压力或者唔开心啊？因为都唔容易做到噶、哦，即系你突然之间由本身系一个学生，跟住而家就变成哇，好多人都会谈论你啊，或者即系又俾好多唔同嘅意见啊，好嘅唔好嘅咁样，咁一下子即系咁多。人的说话会不会令到你有些东西都会觉得摆、在心度或者有些压力呢都未是很懂得去处理呢 其实我一开头比赛就是很初段的一开始啦我就、我记得我就唱了比赛的第一首歌那我就、有些不开心的因为即我就开始被人说啦跟着就开始俾人即系我一开头系我觉得系好唔习惯咁样嘅、但系我之后就之开头系有啲唔开心嘅，就会令到我好似有嗰种压力喺度。但系我觉得即系我迟早都系拣咗，即系我迟早都系因为中意音乐、中意唱歌、中意跳舞，所以我先入到嚟。咁我相信呢啲意见系都系对自己好嘅，所以我自己就冇乜所谓。但系我觉得只要做好我自己就。OK 咯，嗯，哦，都好叻喎，即系好快就可以调节得到，同埋清楚个目标咯，系咪？即系有时候有啲人就会好容易俾其他嘢去到叫做 distract 咗，系啦，即系令到你分散咗个注意力。明明我系想专心音乐嘅，但系就俾好多唔同嘅说话去到影响咗，令到自己到底我一开头系想做啲咩，或者我系咪真系开始怀疑自己咧？咁样咁，但系 Yumi 都好快可以即系斩到稳。住脚系啦，就可以起得稳啲，咁知道自己应该点样做啦。咁你咧就派咗一首歌咧 ，Breaking My Heart。咁呢首歌咧喺网上面其实都几火热，因为我见到都几多唔同嘅观众咧去到跟你个舞步去拍片 tag 翻你。 系噶，因为其实呢一首歌都系我嘅第一首单曲啦。咁、其实呢首歌都系讲一个嘅。少女好似等待一个对象回复电话嘅一个故事啦，就即系好想打嚟，但系表面上好似冇嘢咁样，但系其实首歌入面自己就系暗自兴奋嘅感情，即系系咯嘅心情，所以系即系我觉得呢首歌对我嚟讲好特别啦，亦都希望唱出即系每位出边少女心嘅呢一种感受啦，同埋。我好喜欢这首歌所以很多谢、很多谢今次天马监制啦亦都很多谢公司给了这个跳唱亦都是我的第一首歌我自己就很喜欢。 是完全感觉到那个少女味的。但是 Yumi 你自己有没有试过这些感觉呢 那有没有是因为我试因为天马监制呢他就加了一句好像很怕丑很怕丑很暗自开心的一些对话对白的。咁我就录咗都一段时间因为我都、即我自己都啊点样讲好呢跟住、我就系咁问天猫跟着我系应该要甜啲啊定系点我都试咗好多唔同嘅 version 俾佢。但系佢都叫我幻想同埋幻想。即系諗下即如果真系冇过往嘅经验可能想下其他嘢，想下朋友啊，或者想下屋企人咁样，因为我自己都录咗一段时间，即系嗰个好甜、好怕丑嘅对白， 因为未试过系嘛，可能要迟啲多啲恋爱嘅经历咧，就会可以有第二种演绎嘅方法啦，咁样。 咁呢啲嘢唔急啦， 唔急 啊，算啦。 系咪好老土咁要讲？我而家以事业为重啊，咁样。 咁又我。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呢啲嘢就唔急住嘅，咁我自己都好想学业为主嘅，同埋快啲专注喺我依家做紧嘅嘢咯。 即系嗰啲拍拖啊啲嘢，唔谂住啦，都系即系专注翻喺学业啦，同埋工作上面啦，系啊，最紧要就疫情过咗去之后，可能仲有好多唔同嘅新尝试等住 Yumi 去试嘅。咁我哋今朝早咧听住你呢首 Breaking My Heart 先啦，咁跟住就睇下你嚟紧啊，系咪都系 keep 住有呢啲跳唱嘅作品俾我哋一路睇一路听啦。今朝早唔该晒钟由美 ，Thank you。 发现，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闪，幻想中斗智，声音又甜，心思太甜，通宵被窝委屈过浅，谁教我这么好着手机入面，苦苦等等到那日你与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再放逐我去置身荒野，来我耳边让爱满泻，你却狠心拉扯，你直痛的心声 break in my heart、oh, oh, oh, oh, oh, break in my heart、oh, oh, oh, oh, oh, 怎说清单恋这种压抑，可不可知道你踪迹，这个恋的方式 break in my heart、oh, oh, oh, oh, oh, break in my heart、oh, oh, oh, oh, oh, 讲我听相恋这种格式，可不可指引我分析，怎么解开等我说明。 桅杆是指船上边挂住帆布或者悬挂信号，装设有天线、支撑观察台等等的一个杆柱。插桅杆村又好，插桅杆街都好，啊，点解有个咁嘅名嘅咧？想唔想知咧？答完好，转头话你知。 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你善意，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几次，今次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像无知，当走最如同不知，人何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住。到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嘿，战意。满载清醒再次开始，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嘿，战意满载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几次，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苏醒何妨从头开始。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塔围干村原来香港沙田入面其中一条客家村落嚟噶，喺多石同埋牛皮沙两条村之间，村民好多咧都系姓詹嘅。詹氏太公喺清朝咸丰二年，即系公元1852年嘅时间，已经喺大埔船湾分支而嚟噶啦。去到而家已经传有第七代。啊，呢条村睇翻以前嘅时候，原来系交通要道圆洲角嘅位置嚟噶。啊，当其时圆洲角有一个嘅渡轮码头，属于咧就系海上面嘅交通要道。啊，所以海面上咧有好多嘅船只停泊同埋往来噶。占士太公在村入边成日望住呢个海，都会见到大大小小设有船嘅桅杆。啊，睇得多嘅时候咧，于是乎条村个名都叫做插桅杆村。1948年之前啊，新界各条村其实都仲未有自来水嘅装置。咁但系因为插桅杆村出外谋生嘅人咧就比较常多，亦都咧就系挂住乡下，所以一齐咧就寄钱翻去集资咧就兴建佢哋嘅水利工程，即系起水喉啦。村入边啊，各户咧亦都设有自己嘅水喉喺屋企入边，令到呢条村咧成为咗新界各村落当中最早有自来水装置嘅村落。昔日村民亦都以务农为主噶。 其后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建设。由于环境不断变迁，有唔少嘅村民亦都咧就舍弃咗农耕嘅事业，去到咧就海外工作啦。加上沅州嗰一带已经填海啦，唔单止见唔到海，亦都见唔到桅杆啦。不过街名依然存在喺沙田一带嘅。 小白同埋钟哥，今日咧，我想讲一单咧，其实系帮助人嘅古仔嚟嘅。不过听完咧，我又觉得都有少少心酸嘅。系啦，嗱，咁点解咧？首先问下你哋两个，有冇试过咧，即系曾经经历过一啲拮据嘅时间咧？ 梗系有啦， 经济拮据 有， 而家都系噶，而家都唔系啊。不过拮售拮据都系即系相对嘅啫。我记得咧，我细个嘅时候咧，有一次啲零用钱，我唔记得用咗去边啊？跟住咧，我放学嘅时候发现个袋冇晒钱，咁但系咧我又好肚饿，你知道放学咧即系三四点嗰啲时间咧就好肚饿，然后咧经过一间铺头，见到个茶叶蛋，即系嗰阵时咧好兴噶嘛。有啲超級市場或者嗰啲士多仔咧，就有煲茶葉蛋擺喺門口咁樣。我跟住經過見到佢滾下滾下咧，我好想食。跟住但係嗰下我骇然發現自己連買一隻茶葉蛋嘅錢身上面都冇喎。咁跟住我翻到屋企咧，就同我媽講啦：，哎呀，我即係其實我唔係冇曬錢，我只不過係嗰日啲錢用曬，即係帶出街啲錢用曬。跟住我媽就覺得我好慘啦，即係點解你連買一隻蛋嘅錢都冇㗎會咁？ 咁你唔係冇曬錢啊嘛？咁點解你唔喺自己豬仔前啱嗰度攞啲錢出嚟買翻隻？ 跟住落翻去係嘛？唔係咁之後我翻到屋企就食其他嘢啦咁樣。咁但係發現原來當身上面冇錢咧，嗰個感覺都係幾不安嘅。係 啊，我以前即係聽完 Kitty 講之後咧，我諗翻我以前細個有一次咧放學嘅時候咧，即係啲童年回憶啊！這個真係喺其實我哋下低九龍塘地鐵站嗰個位咧，其實以前我細個讀書嘅時候有三五檔小販咧喺正嗰個入口嗰度咧就做生意嘅，以前細個嘅時候，好啦，我有一次放學嘅時候咧，就經過嗰班小販嘅時候咧，我有陣時例牌都會可能買激幾串魚蛋啊，食啲墨魚啊，或者食下啲煎韌三寶咁樣。我有一次咧就我又突然間肚好似 Kitty 咁肚餓，但係冇錢喎。我望住佢嘅時候咧，我嗰個叔叔就問我：，點啊？今日食咩啊？我今日唔食咯，今日冇錢喎。跟住話：，唉，過嚟 啦。 请你食啦！哇，真系嗰刻咧，我真系只眼发光啊！ 人间有爱， 人间有爱啊！佢仲同我讲：喂，叔叔呢度咧有个风扇仔，嚟好热，你过嚟呢度吹住嚟食啊！咁样啊！ 不过因为你老顾客，可能 你遇到啲全部好人嚟嘅，我遇到嗰啲咧就系、是。冇錢啦，唔好阻住啦，走啦，即係唔好阻住做生意。 有嘅，人間一定有愛嘅。 嗱，咁今日咧，我想講嘅呢一件事咧，就係發生喺桂園機啊。 嗯。 咁個樓主即係發文嗰位朋友咧，佢就事發就喺深水埗嗰邊嘅。咁佢就話咧，有一日佢就撳機，咁當然撳機梗係速戰速決㗎啦，後面就有好多人㗎嘛。咁佢等極咧，等極前面即係撳緊嗰個人咧，搞嚟搞去都搞唔到，又唔係即係交帳單，又唔係成。咁咧，於是乎佢就即系等咗好耐咧，就撳一撳，即系喺後面咧就撳一撳，睇一睇咁樣。跟住發現咧，原來佢個即系撳緊機嗰位朋友仔個户口咧得97蚊。 哦，撳唔到 係啦，搞嚟搞去都搞唔到，就係因為你唔夠齊頭，唔夠100蚊咧就撳唔到出嚟。咁於是乎呢個樓主咧，佢又好心，佢就同嗰個人講：喂，你個户口唔係齊頭數，你搞嚟搞去都搞唔到。跟住轉個頭咧就。俾咗5蚊佢，即系入咗转账咗5蚊入佢个户口，等佢咧就够100蚊，于是乎嗰个人咧就可以攞到即系佢银行嘅钱出嚟啦，系啦。咁攞咗钱嗰个人咧，佢就即系好多谢佢嘅帮忙啦。咁就话要之后即系会俾翻钱佢，咁佢就都唔使啦咁样。咁虽然即系呢一个系一个即系你听落去啊咁搞笑嘅，即系唔够钱咁样。咁但系你又会觉得而家即系有啲人喺水深火热之间啊，即系可能。可能嗰个即系经济情况唔系咁好，喺呢一下咧，如果有个人帮一帮，即系哪怕系嗰1蚊2蚊咧，即系你都会觉得人间有爱啊咁样，系啊。咁我谂起有时细个，譬如你话搭车啊，冇散纸啊咁样，都会有啲好心人咧，即系话我帮你入埋啦，阿妹咁样。咁我觉得呢个世界其实有呢啲事情发生咧，都喺即系叫做雪中送炭咯。 系啊，我细个都有试过搭车咧，又即系冇散纸冇钱咁样咧，都系有人帮我俾，所以我养成咗个习惯。如果我 見到譬如即係有人喂嘟嘅時候嘟唔到啊，我咪行過幫佢嘟咯。因为呢样嘢其实应该系传承落去啊嘛，感染咗啲好嘅都感染出去。 咁你帮我嘟啦，先 好啊。 到启田道回旋处，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红隧九龙出口跟住理工大学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就系红隧嘅九龙出口跟住理工大学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大挤塞。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跟住马尼洛修院学校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嘅排到映月台对开。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跟住马尼洛修院学校嘅快线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车龙排到映月台对开。清水湾道落翻坪石方向，跟住安秀道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车龙都未消散，排到井栏树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较早前受到欣怡花园嘅坏车影响啊，咁虽然坏车拖走咗，但系车龙都未消散，好挤塞噶，车龙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龙盘苑。喺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同埋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方向深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大埔富亨村亨龙楼、牛池湾彩虹村金华楼、九龙湾丽晶花园十六座、大围文礼阁四座和屯门新围苑新焕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众志成城，快测三日，市民陆续收到防疫服务包。使用服务包内的快速抗原测试剂，采样时应注意：一、要阅读说明书并按指示进行测试；二、如用鼻腔拭子，采样前先擤鼻涕；三、要在适当位置采样，并采足够样本。希望大家一起在4月8号至10号连续三日早上做快速抗原测试。如果出现阳性结果，要在24小时内向卫生署网上系统呈报，让染疫人士尽快得到适切的治疗和隔离。如有需要协助，可致电18330019。早日切断新冠病毒传播，早日回复正常生活，重振经济，你我一起出一分力。 老婆老婆，我啱啱出咗粮，带你去食餐好嘅，想食咩先？韩式定系日式啊？ 都要都 要，仲要食高级嘢。 老婆老婆，我系出咗粮咋，唔系发咗达啊！ 睇你紧张到，政府喺四月七号啊发放新一轮嘅5000蚊消费券，旧年收到消费券嘅市民，只要账户仍然有效，咁就乜都唔使做，就可以透过同一个账户自动收到消费券啦。你睇，刷餐劲嘅资金咪有咯。 系、哦，如果用支付宝香港、WeChat Pay 香港，又或者 Tap and Go 嘅市民，仲可以一次过收到5000蚊嘅消费券，有效期长达7个月，去到10月31号噶。 不过老公啊，冇理由咁傻，同人逼噶、哦，不如而家订定位，过咗复活节之后，疫情进一步受控，政府放宽限聚令，先至用消费券食餐好噶啦。 9:09，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啦，隔晚美股表现啦，隔晚美股咧真系麻麻地啊吓，咁啊令到咧港股 ADR 咧都要跌啦。总之今日开始就要跌噶啦。不过咧值得一提咧，就系、是、阿、马斯克咧咁啊入咗 Twitter 嘅董事会，咁刺激咧当中嘅股价上涨。咁啊有外国嘅网民咧更加话啊，究竟咧呢、这个马斯克咧会唔会啊，即系将啲资金咧无孔不入咧？迟啲咧啊，电能车又系佢，手机又系佢 ，Twitter 又系佢，咁啊无。无论是个元宇宙之上还是元宇宙之下呢，内内外外都是他去统整呢，咁啊呢个都是好值得去考量一个经济迷思嚟嘅。咁啊至于港股表现，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接通咗咧，有听过言语治疗师方家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 ，Bobby， 各位听众早晨。 疫情期间咧，大家在所难免咧，好多时都会处理一啲嘅隔离状况啦，又或者系咧停咗堂啊，突然之间有啲课堂咧，就可能特别系因为人数限制又冇得开啦。咁隔离完之后，又或者咧慢慢嚟紧，你都知道咧，四月中后开始咧，大家好多嘢都可以复课啊，恢复正常嘅时候咧，可能就会突然之间一次过要上翻好多课堂，有一个新嘅时间安排噶咯。 Bobby 你讲得好好啊，正正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啊，因为咧近排我发觉咧有啲家长咧，其实因为而家都太多人需要隔离啦，咁我哋嘅 SEN 小朋友啦，咁就算普通小朋友都系啦，都系要跟住大人噶嘛。咁我个家长咧就去就话，啱啱就隔离完，咁佢话而家个细路仔咧就好多情绪，因为喺隔离嗰阵时咧，咁佢哋就系冇点样特别预备个细路仔嘅课堂啦，因为嗰度啲可能啲线路啊或者系啲网络都唔系咁完整啊嘛，咁同埋可能个家长都有啲唔舒服啦咁样。无论如何啦，咁即系变咗个细路仔咧系突然间咧就静咗落嚟，就喺间房度，尤其我哋自闭症小朋友咧，突然间变咗咁嘅情况，佢哋都会有啲紧张嘅。咁家长可能喺处理佢嗰陣時咧，就真係見步行步咁啦，見招拆招咁樣啦。咁因為其實自己個大人自己都好唔舒服噶嘛，因為困住咗咁。但係咧，到咗出翻嚟嗰陣時咧，就係、是、好多好多課堂咧，就因為嗰十幾日嘅隔離咧，就令到啲課堂咧停咗。出到嚟咧，咁家長咧就忘記咗咧，就要俾個小朋友咧有翻一個嘅過渡啊。冇嗰個過渡咧，一出營咧就第一時間又要上學校堂，跟住又上一啲治療堂咁樣。咁啊，家長咧就覺得好吃力啦。你可以想象到個家長突然間好似係倒死螺蟹咁樣。咁最慘咧就係個細路仔啦，即係佢未曾預備好，又要上咁多堂，家長咧又會覺得之前嗰啲又未温，跟住又要上。好疲累咯，大家都。 我諗除咗話嗰個狀態上好疲累啊，或者啲時間上突然之間有一個大轉變之外咧，更加就係記得咧，之前嘉偉都講過，其實唔同特殊需要嘅學童咧，可能真係對於一個環境要去適應嘅時間咧，都會有所唔同啦。咁到突然之間要去再一次適應一個新嘅環境嘅時候咧，又未必可以即時好似撳個掣咁就 OK 啦，可以回復正常喎。可能都有好多個困難咧。今朝早不如都請教下嘉偉可以。怎样解决啊？ 是啊，咁其实呢即係最紧要呢係入营之前呢，当然啦入营可能係都比较突发性啊，同埋即係我諗大人係未曾预备好，咁可能執啲行李啊各样嘢呢都未必係執得咁齐全㗎。因为其实呢我哋个小朋友呢我哋日日都要练习㗎。咁当然啦个练习就唔係话即係千篇一律嘅。咁如果係冇好好咁去预备呢，咁个細路仔呢其实就停咗啦。即係剛才你所讲啦，按个掣就出返嚟，而家吊返转就一按个 off 掣，即係个停止掣呢，个细路仔咧，个十几日咧，就成个脑袋咧，就可能系乜都冇啦。好啦，跟住出到嚟之后，即刻又揿个掣，就即刻就要开始咁样。咁呢一个咧，系我哋真系要小心处理嘅。咁我记唔记得我哋之前讲过啦？咁我哋即系可能系对于我哋嘅 SEN 小朋友啦、过度活跃啦，或者系自闭症小朋友啦，咁佢哋咧都系好需要一啲嘅好明确嘅指示嘅，即系例如可能你写低佢啦，可能系话啊，第一要点，第二系点，第三系点，成个程序咧要写得比较仔细啲嘅。记唔记得呢我哋曾经分享过可能係玩一啲嘅桌上游戏。其实我哋嘅小朋友佢係真係要你寫返出嚟成十几个步骤嘅。咁如果我哋今次呢隔离完之后出嚟，我哋又未曾话俾佢听啊嗰啲时间系点样上，个細路仔仲有呢家长呢好多时就係、是、啊上堂呢就係、是、开咗部机好啦快啲上堂啦，哎呀吴老师啊陈老师啊黄老师啊咁。咁其實個細路仔係唔知發生咩事嘅，所以咧一定要做好啲嘅心理準備，即係可能話俾佢聽，嗱嚟緊啦，我哋十分鐘之後咧，咁我哋咧就會係上阿黃老師堂嘅，咁啊黃老師咧記唔記得啊？上次咧同你講過啲乜嘢，跟住教你啲乜嘢咁。咁等个细路仔咧多啲嘅心理准备之后，你先至好喺个小朋友面前再去开个镜头咯。如果唔系咧，其实突然间开个镜头，咁有个老师喺度，咁除非佢真系同个老师咧好渴望啦，即系个小朋友好渴望去见个老师啦。如果唔系嘅话咧，个细路仔可能就做紧其他嘢之余，你就突然间又叫佢上课咧，咁对于我哋 SEN 小朋友咧就真系好吃力噶。 嗯，嘉慧啊，其实我都想知咧，如果咧真系设备许可或者时间啦、啊、身体状况都应付到咧，呢一啲特殊教育嘅课堂咧，就算系确诊或者隔离期间咧，系咪都可以继续维持咧？ 我係好建議係要維持嘅，咁只不過咧，可能係咪嗰個隔離營裏面咧，可能會唔會個網絡係會爭啲咧，定係點樣咧？咁所以其實咧喺隔離之前咧，家長咧就最好咧就同翻老師們啦，即係可能預計係要上堂嗰啲上堂嗰啲嘅老師啦，咁都話俾你聽啊，我而家將會同啊小朋友就會去隔離啦咁。咁即係通常老師咧都應該咧就會係俾翻一啲嘅意見個家長啦，即係可能話俾你聽啊喺隔離嗰陣。要注意啲乜嘢啊？咁，因为家长其实好迷茫噶，佢嗱第一佢已经确诊咗啦，咁佢都自己嘅身体都可能有啲唔舒服啦，咁啊仲要做好多嘅唔同嘅检测啦，咁啊又要搬好多嘅行李啦，咁所以咧，可以嘅尽量咧喺嗰段时间咧都系 keep 翻上堂系会好啲嘅，因为 SEN 小朋友咧全部嘅训练都系唔停得嘅。但係亦都唔可以太過多，咁所以其實家長就係最重要啦。咁如果家長咧就好似咧啊上呢個堂佢就係做呢樣功課，上嗰樣堂又做第二樣功課，咁其實啲嘢唔連貫嘅話咧，其實家長個壓力係重大啊。咁所以我成日聽到家長講：哎呀，佢好多堂上㗎，佢好忙㗎，佢唔得閒㗎啦，佢唔得閒再做任何功課㗎啦咁。咁其實喺我哋嘅治療裏邊咧，係最緊要咧就係教到個家長咧係點樣去認識個小朋友。同埋有啲咩嘅策略咧，系可以令到个家长系融会贯通咁多嘅课堂里边，个家长个方向系点样做？呢一个先至系嗰个嘅重点啊！ 嗯，其实咧，记得嘉慧之前都同我哋讲过啦，家长先至系对得个小朋友最多同埋最长时间，甚至乎喺佢人生嘅部分里边咧，最多年数嘅人啦。所以我谂，家长其实系咪佢哋最好嘅教师呢？ 当然啦，家长就系个小朋友嘅第一个教师，亦都系一个最好嘅治疗师。咁所以家长要俾啲信心自己啊，即系千祈唔好咧，就系话啊，老师叫我咁做，我咪咁做咯。多少少去问一问啊，点解会咁做啊？即系呢个点解要去做呢样嘢？咁当然啦，态度要好啲啦。即系如果唔系咧，就令到咧，即系可能个治疗师同个家长个关系都唔系咁好嘅。咁因为其实。 好需要咧，即係我哋成日都係嘅，要好解釋到俾個家長知點解要咁樣去做呢樣嘢，同埋呢一樣嘢嘅背後其實係個目標係啲乜嘢咧，同埋期望做完之後將會有啲乜嘢嘅期望或者係啲咩嘅會發生啦。咁要家長要明白曬成個嘅畫面咧，先至去做。咁呢一樣先係最有效嘅治療啦。如果唔係咧，就可能話好啦，你啲板子翻去寫十次啦，好啦，呢個音你翻去發50次啦。咁其實個家長唔明白那个前置是什么东西，还有那个后果是会有什么东西出来的。所以家长给点信心自己，还有主动去跟专业人士一起去沟通，就会帮得到自己的功课。就不好呢就是会觉得呢就是哎呀惨了，很多东西要做。因为很多时候在个倾谈里面呢跟家长倾呢，他好像很多东西都懂的，就是你跟他倾偈呢，他有啊，这个有学过啊，这个有做啊，咁跟住我就会问有没有恒常做啊，我说几耐做一次啊，咁就冇啦。即係例如可能話啊，有冇睇書啊？通常有啊，成日都睇㗎咁。跟住好啦，佢嘅成日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嘅行為咧，就係、是、大家嗰個量啊，係咪一樣啊？嘅幾耐睇一次啊？咁可能話啊，個個禮拜都有睇㗎咁嗱。我哋講緊係每日睇十本書喎、哦。咁當然啦，十本書唔係話即係一本好厚嘅書，而係有十個唔同嘅情景啦。咁令到個小朋友係可以觸發佢個腦部嘅發展係。認識更加多嘅嘢，就唔好咧，就一本書睇十次啦。一本書睇十次咧，其實來來去去咧都係嗰個嘅情景。咁你反而咧係啲書係撈亂佢啦，用多啲唔同嘅新書啦。咁個家長就會更加了解個小朋友啊，原來佢中意呢一種嘅公仔，或者中意一系列嘅書。咁家長咪舒服咯。其實想舒服就係要多啲知道點解，咁就會舒服噶啦。 我都相信咧，其实越接触得多个小朋友咧，同埋如果你真系有留意佢嘅一举一动咧，洞察到佢嘅需要同埋佢嘅进步嘅话咧，自然会事半功倍。即系你起码知道佢需要啲乜嘢，可以喺咩角度嗰度入手帮佢做训练咧，咁我觉得系更加有效咯。 系嗱，咁啊，所以家长记得最紧要明白。咁就可以有方向，咁就大家都好开心、好和谐噶啦，就同小朋友咧就唔使再角力噶啦。 好啦，咁啊，今朝早咧，唔该晒嘉维，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啦。 OK， 拜拜。 拜。 反反复复共你寄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You kiss me so sweetly。 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 ，Downtempo 系一种电子音乐嘅类型，佢透过缓慢而沉寂嘅节拍，聆听音乐嘅人可以放松心情同埋稳定情绪。曾经有心理学家就研究过，原来长时间听住 Downtempo 嘅音乐，可以帮人集中注意力，仲可以提升埋工作效能添噶。中意音乐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Barbie， 林慧。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 Morning Call 入边，电话旁边有位 Annie 喺度。早晨 ，Annie。 早晨，白元浩。 你好啊，有啲咩点唱呢？ 点俾我个朋友收听站《末日朗》嘅。 系。 佢下个星期四生日，我就下个星期五生日。 哦，十四、十五号啊，你哋接住。 系啊。 系嘛？咦，你自己本人生日嘅时候就咁啱系红日嚟噶咯，下个礼拜十五号。 系系 系。系嘛？ 系。 咁啊，你谂住自己点样庆祝先？ 都出唔到去啦，因为咧、疫情啊。 系啊。 都要休息啊，所以都。在宿舍都开心的。 哦，好啊，咁啊都有好多朋友同你一起去到庆祝噶啦，到时。咁啊，另外你个朋友咧，你话阿日朗啊？ 莫日朗系啦。 莫日朗，咁佢又系点样会庆祝啊？你又会点样送啲祝福语俾佢咧？ 就咁同佢讲咧，希望佢身体健康咧。 好啦，咁啊多谢你嘅点唱啦，我哋下次再讲过，拜拜。 好，拜拜。 三十一， 电话旁边有刘畅啊，早晨啊，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咁啊，港台电视有咩好节目睇呢？ 好啦，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夜晚八点钟盘点政策啊，咁每一集都请嚟一啲局长、司长上嚟同大家盘点下佢哋嘅政策噶嘛。今晚就请嚟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啦，咁啊讲下呢个规划与发展嘅，咁啊为咗加快呢个土地供应啦，咁啊今届特区政府咧就由发展局啊负责协调唔同嘅部门去精简程序。咁啊，隨住呢個2018年俗稱土地大辯論大家記得嘅話咧，咁啊發展局咧個工作量啊增加咗好多啦，即係由呢個明日大嶼去到舊年施政報告講嗰個北部都會區咧，都係由發展局負責嘅。咁啊，今晚睇下啊局長黃偉麟咧，佢點樣總結呢方面，即係到今日為止咧，佢政策嘅成果係點嘅？咁啊，今晚聽下佢點講啊！ 好啊，留意一下啦。咁啊，去到十一點咧，有一個我好想睇嘅節目啊，《光影我城》啊，唱可以介紹俾大家睇下。 冇錯啦，咁啊，呢個節目咧係為咗懷念阿哥哥張國榮嘅。咁啊，大家知道啦，即係十九年前嘅四月一號咧，哥哥離開咗我哋啦。咁啊，我哋咧港台電視三十一咧，喺呢個星期嘅夜晚十一點鐘咧，都會播翻阿哥哥一啲經典嘅演出俾大家。回味一下，懷念一下嘅，咁今晚咧就會播翻1980年啦嘅屋檐下，咁哥哥咧其中做咗一個短劇叫做《死結》啊，係一個聽個名字都知道啦，係一個死結，係一個悲情嘅愛情故事嚟嘅，咁啊係啦，咁仲有演出嘅就係陳安瑩同埋嚴秋華，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當年哥哥年輕時候嘅演出啦 嚇。係咁啊，呢一套叫做《屋檐下》係嘛？ 冇错啦，屋檐下之死结啊！ 好啊，咁大家可以十一点钟咧准时收睇啦，唔该晒阿昌，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325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话：每日新增个案可能有啲反复，但相信疫情正在下降。估计呢一波疫情大概喺今个月尾完结。政府要求市民今个星期五至星期日一连三日，每日做一次快速抗原测试。林伟信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有一定作用。如果可以找到一些较高传染性的患者，当局在放宽社交距离措施的时候，不会令疫情死灰复燃。他说市民其中一个不想进行快速测试，或者测试结果阳性之后不想呈报的原因，是不想被安排入社区隔离设施。所以政府清楚交代会较好，包括市民呈报阳性结果之后，是否可以选择去不去社区隔离设施，同埋安排入社區隔離設施嘅條件。社區組織協會幹事連偉橋話：相信仍然有好多市民，尤其係長者，未識得點樣做快速測試。喺之前疫情高峰嘅時候，社協收到好多求助，有市民話懷疑自己受到感染，但唔識得點樣進行快速測試。有啲長者甚至自行快速測試，導致流鼻血。连伟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近期当局已经有较多资讯教导市民怎样进行快速测试，但现在困难的地方是，如果市民快速测试结果阳性，未必懂得向当局的平台申报。政府向全港住户派发防疫服务包，连伟桥认为有些劏房单位政府未必有资料实际住了多少人，有些较为极端的个案，一个劏房单位可能住了十几人，但都只是获发一个防疫服务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视像演说，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度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泽连斯基形容俄罗斯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是二战以来最恐怖的战争。他展示乌克兰首都基辅近郊布查镇民众死亡的片段，谴责俄军在街头随意杀人，相信在乌克兰其他地方亦都发生相同的事。他形容俄军正进行种族灭绝，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的恐怖组织并无分别，呼吁以战争罪行审判俄方，追究责任，又敦促安理会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 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同加拿大外长赵美兰通电话。王毅话：中加关系近年因为孟晚舟事件严重受挫，这个是中方不愿意见到。事件的实质是美国以胁迫方式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这种行为令人不齿，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助长这种单边霸凌行径。王毅提出三点意见，分别是积极客观看待中国，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同埋坚持独立自主，排除不必要的外部干扰。新华社引述赵美兰话：加中关系处于困难阶段，加方愿意同中方坦诚相待，互相尊重，本住向前看的精神，推动加中关系逐步重回正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炎热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46点，跌355点，总成交金额112.7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268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179点，跌4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82蚊，跌8蚊；阿里巴巴109.3，跌4.4；美团163.1，跌3.9；京东集团235.2，跌11.4。中国平安58.5，跌7.5；友邦保险82.85，跌1.5；比亚迪股份238.2，跌5.4；开拓药业34蚊，升20蚊，啱啱转咗系34.3，升20.32；盈富基金22.34，跌3.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23.97，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人民币6.377。英镑对美元1.307，欧元对美元1.09，欧元对美元0.75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5。日经平均指数报27,355点，跌431点。港金报17,93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3.38美元，卖出1,923.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三宗嘅交通意外啦。先讲最挤塞啦，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翠屏道，因为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汇景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落翻观塘道方向咧，非常挤塞噶，车龙过晒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跟住翠屏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道落翻观塘道咧，亦都挤塞，车龙过晒将军澳。隧道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咁喺洪隧嘅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都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洪隧嘅管道里面，就系洪隧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洪隧嘅管道里面。天水围嘅天华路回旋处，近住众富轻铁站都有交通意外嘅，一大车多，就系天水围嘅天华路回旋处，近住众富轻铁站有交通意外，一大车多。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消防局就有坏车阻路，一带都是车多。重复多次，就是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消防局有坏车阻路，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龙盘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同埋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方向深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台抗疫小锦囊。 因应疫情最新发展，在过去14天曾逗留任何海外地区的香港居民必须符合什么条件才可以登机来港呢？ 回港居民需要完成疫苗接种，并且持有认可的接种记录， 持有预定起飞时间前48小时内采样进行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 持有抵港之后指定检疫酒店7晚或者14晚的确认书， 抵港后需接受检测代行安排，确认阴性就会送往检疫酒店接受强制检疫，检疫期间需每天接受快速测试以及第5天的核酸检测并取得阴性结果。 符合疫苗接种要求并且选择进行7晚检疫的人士，抵港的第5日核酸检测和第6日第7日的快速检测结果都是阴性，就算完成了强检，并且要进行7日的自行监测，以及抵港的第12日进行强制核酸检测。 如选择进行14晚强制检疫的人士，在第5及第12天的核酸检测及第14天的快速测试均取得阴性结果，就可以离开检疫酒店。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你会唔会睬佢呢？你有冇试过搭台呢？点会冇？不论茶餐厅或者酒楼都有呢方面经验啦。你可能会话啦，我去开高级餐厅，嗰度点会有搭台 ？OK， 如果冇试过搭台，对你嚟讲可能系天方夜谭，就当古仔听下啦。不过疫情期间温馨提示，呢啲时候唔好搭台啦。唔同时期搭台都有一啲唔同嘅形式。我记得小时候去某啲酒楼，大圆台都会铺一张台布喺上面。如果有人搭台，伙计就会将台布嘅其中一边不断卷上去，喺另一边再铺一幅台布。卷起咗嘅台布就好似一条界线，将呢张台一分为二，咁就睇得好清楚呢边同嗰边系唔相识。伙计埋单计数都会易啲啦。无论去茶餐厅又好，酒楼都好，搭台的意思即是两边人士原本互不相识。你有没有试过对家留你倾偈呢？你可能会咁谂，唔系啊嘛，三唔识七同你倾偈，一定不怀好意。系嘅系嘅，防人之心不可无，但系有时候亦有个别例子。曾经有朋友同我分享一个故事。他说好多年前有一次跟屋企人去一些旧式酒楼饮茶，酒楼满座，唯有搭台啦。咁啱有一张大台，只是坐了两位50多岁的哥仔倾紧偈，他们已经叫了好多嘢食。我朋友同屋企人坐低之后睇餐牌啦，对面其中一位阿叔突然指住台上面嘅一盅蒸饭同佢讲。喂，试下呢度嘅蒸饭啦，好嘢嚟，唔使特点，重点搞掂，抵食啊！我朋友听到佢满怀热诚推介，随口讲句真系，阿叔继续话真噶，然后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慢慢倾起偈嚟，讲下呢间茶楼仲有啲乜嘢好食啦，讲下附近交通情况、居住环境， 然后无所不谈。阿叔隔篱嘅另一位阿叔同我朋友嘅屋企人一齐倾下倾下，大家好似识咗好耐咁。不过呢啲情况唔系必然嘅。我另一位朋友同我讲，有一次喺茶餐厅卡位搭台嘅故事。嗰次我朋友喺卡位嘅一边已经食紧嘢，无奈另一个人坐低搭台啦。繁忙时间当然互相将就。对面嘅人叫咗嘢食之后，望见我朋友睇紧嘅嗰份报纸，好似对其中一个标题好有兴趣。佢开始讲关于呢单新闻嘅一啲睇法。我朋友话唔知佢系自言自语，还是系同佢讲嘢。望佢一眼之后，耷低头继续睇啦。呢个人越讲越兴奋，好似好想我朋友同佢有啲互动咁。但系我朋友就俾佢呢份佢认为系过咗火嘅热诚吓怕，唔敢出声。对家当然系收声啦。两个原本唔相识嘅人坐低唔一定好似睇戏咁系一种缘分，可能只系有缘无分，只系觉得以前嘅岁月好似冇咁多嘢谂。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若说爱永远像枷锁，愿意套上十分锁，愿豁出生命，莫笑我痴情。但我永远也是一个日子孤单的经过，在这一生中快乐也一个。缘分永远要避开我，今天我等咗来越讲和，自己孤单还要天天唱着情歌。任这世界骂我痴傻，要活出生命，莫笑我痴情。若我永远也是一个，问这一生怎么过，是这么孤单，快乐也一个。 喂，食饭做咗老豆之后，仲有冇时间睇波同食买玩先？ 梗系冇咁多时间啦！如果唔系节目会讲啊，我连少少都冇得睇啊！ 杰同做咗人妻之后，仲有冇钻研厨艺咁啊？ 何止钻研啊！而家直头日日煮添啊，仲要打扫屋企，所以网片都好少拍咯。留翻节目再讲啦。 咁啊，真系要听住你哋嘅节目喎！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10点至12点，私分崔杰同新生活啊嘛。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打 O 咧就好緊貼嗰啲雙餸飯啊、三餸飯啊咁啦。其實我自己咧都加入好多嗰啲煮食嘅群組嘅。咁啊，有啲就講啊，今晚煮乜好啊，俾啲 idea 大家啦。咁有啲咧就其實係好掀起到個風潮啊，即係譬如有一位兩位朋友整咗，跟住喺嗰個群組嗰度 share 咗出嚟咧，咁大家就會跟住佢嘅食譜整。最緊要就係咩咧？佢哋啲相好吸引啊嘛。咁同埋有曬啲份量咧，你就可以跟住整。咁如果大家都喺呢一啲群组里边咧，我相信呢几日咧就系俾一样嘢洗版嘅啫，就系豆腐花。哦，你又点估得到大家咧？ 我留意到， 就系因为你哋唔系嗰啲群组核心成员啊嘛。我加入咗几个群组，几个群组咧，嗰啲朋友仔咧都系讲紧喺屋企咧整豆腐花。 点解嘅？无端端 系 咯， 我哋都系睇紧啲水塘龟裂啫嘛，头先。 系啊，水塘龟裂同埋你见到叫碌啊，系嘛？ 系啊， 同埋我啲 friend 屋企门口咧有孔雀啊嘛， 系咯， 即系突然间有只孔雀喺你屯门嘅新屋嗰度飞出嚟，咁你都觉得原来随处可见，好似好。好活潑啊！ 成個香港 wild 咗好多，你今次又有雀仔， 係同埋咧，我琴日咧都真係好認真咧，去睇花啦，咁即係自己社交平台都有 po 出，跟住咧咪嗰啲辣杜鵑味係季節嘅，跟住咧勁多蝴蝶喎，我自己記得咧， 季節又嚟， 我係細個咧可能五六七歲嗰啲 friend 咧就睇得多啲蝴蝶，跟住中間呢一段時間咧，香港嗰個 pollution 啊，即係嗰污染即係極嚴重咧，跟住話蝴蝶都遷居啊嘛，跟住可能呢一兩年咧即係疫情受惠咧，就唔系啲股份啊，系啲蝴蝶， 佢生态都好咗， 好似好翻好多。 所以呢啲就咩人睇咩嘢啦？你哋咧就酷爱大自然嘅咧，就睇到好多花草树木，环境优美。 我酷爱 食物嘅咧，系我就睇豆腐花。咁原来点解掀起咗热潮咧？因为原来喺屋企咧都整到豆腐花，而且咧只系需要三样材料咁简单啫。咁所以大家一睇到嗰啲相嘅时候，哇，好似滑捋捋，好简单。咁自己喺屋企又试下啦。咁三样材料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豆浆。咁 现成的豆浆啊。 現成嘅豆漿，咁但係咧好多即係嗰啲谷友啦，叫做就會 share 話啊，用無糖豆漿或者某一啲品牌嘅豆漿咧，好似嗰成功率會高啲。 又係，最後去翻日本牌子嘅。 唔係香港牌子。 香港牌子。 係啦，第二咧就係個石膏粉，咁石膏粉咧你喺烘焙鋪啦，又或者係一啲藥材鋪咧嗰啲都會買得到噶啦。第三樣嘅材料咧就係鷹粟粉啦，就係咁簡單三樣嘢。咁但係點解？会咁多日咧，不停大家都喺度，即系围绕住呢个豆腐花嚟转咧，就系咁有好多人整到，亦都有好多人咧照住同样嘅份量整唔到，咁就喺度问到底系出咗啲咩事啦？咁当然有啲就话啊，系咪你嗰个豆浆嘅冻热啊？系咪你撞嗰一下，即系倒嗰个豆浆落去嗰下唔够高啊？你个器皿系啲咩啊？有啲咧 讲到要拉茶咁拉， 系啊系啊，因为要撞落去嘅真 系。讲到好易，但系其实原来都会有即系一。 会有失败嘅时候嘅， 唔系零失败嘅， 唔系零失败嘅， 蒸水蛋都唔系个个蒸到啦。 系啦，咁所以呢个就系嗰个有趣嘅地方，即系有啲人咧就会用电饭煲做嘅，即系就咁冚住个盖，咁跟住就焗佢啦。咁有啲咧就话原来 我电饭煲做我冇听过，原来得噶， 得噶。咁有啲咧就话其实你如果唔用电饭煲，你可以用试下其他器皿去做咧，都得嘅。有啲人用玻璃兜都成功嘅。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即系觉得咁简单，想喺屋企试下，即系撞到一个豆腐花出嚟的成功感咧，又可以试一试佢咯。咁啊，网上面其实好多呢个嘅食谱而家喺度疯传紧噶，即系几多份量嘅豆浆，几多份量嘅鷹粟粉咁样，咁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啦。 个豆浆我自己整嗰啲豆浆都得噶嘛。 即系我因为而家 即系用豆浆机系嘛？ 系啊，豆浆机嗰啲豆浆 咁啊，再 咁咪 再 raw 啲， 咁咪真系系啦。因为佢拣，因为如果你叫我整豆腐花，我未必识。但系如果你叫我整豆浆，其实我就咁落去电器铺，佢都有嗰啲咩夜晚揿个掣，之后就有豆浆嗰啲 friend 咧。咁你我用翻嗰啲豆浆去到整，其实都一样得 嘅。又可以试下。 我哋旧时社会科。嗰、那個咧，一級生產、二級生產同埋三級生產， 佢直頭可以開鋪咯。 唔係一級生產咧，係種植得嚟，所以嗰啲豆咧，即係你嗰啲豆漿， 你係二級，你 冇錯啦。 咁你又有一級生產，就會就整呢個豆漿， 跟住又話再延伸噶啦，又話啲黃豆嗱，我見街上面有啲賣豆腐花、賣豆漿嗰啲鋪頭，佢哋有咩加拿大咩黃豆，佢哋話特別矜貴噶嘛，即係開始再趨向嗰個方向慢慢走。 係啦，可能冇激素啊，又話啲咁嘅嘢啦。 仲有啲糖，小白整啦， 仲有啲糖，又话唔知要用可能日本唔知边只糖，再加加拿大嘅唔知咩黄豆咁样， 系嘛？你屋企有地啊？ 有天台啊？ 我哋嗰啲豆腐润嗰啲，我哋屋企豆腐花都整到啦，真系吓。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最近阿仔咧開始學一樣嘢，我覺得都幾好 share 嘅，就係、是、之前咧、香港好 hit 踩 roller 係嘛？記唔記得啊？ 記得 係啊，好多地方都有。 但係嗰啲 roller 鞋啊，依家仲有啲僆仔即係行兩步，跟住咦咁樣跣兩步啊！ 係啦，咁佢最近咧都好去學呢、這個咁，但係因為。我本身咧，我識踩嘅，但我本身冇 roller 鞋，咁我教唔到佢噶啦。好彩，即係最近屋企附近咧都有啲外籍人士咧，有法國人咁啊，見到嘅時候咧，叫佢入佢過嚟，咁啊教佢兩堂啦咁樣。 Bonjour， 係啊，即係 Bonjour 咁樣。我講兩堂之後佢已經學識咗呢一個踩 roller。咁我咁我同佢傾偈嘅時候咧，佢就同我講佢話：而家疫情影響就冇辦法啦。但係咧，其實佢都好想咧去香港如果有嘅話咧，就去一啲 disco。就係 roller 嘅 disco， 好似嗰陣時北角有一個啊，即係有啲型風嗰啲嘛。 我哋嗰個 roller disco 咧，就可能係大家係就咁喺度踩啦咁樣嘅， 兜圈啊， 兜圈啦咁樣。但係佢就揾咗啲網站俾我聽啦。呢啲咧就係法國巴黎嘅 disco，佢哋嗰啲 disco 嘅玩法咧，就一兩分鐘講埋先。佢啲 disco 玩法咧就真係霹靂啦，因為佢哋有啲 roller 咧就嗰啲 one line 嗰啲，即係一行嗰啲roller 啦，有啲就係我哋細個見到嗰啲四個碌嘅。兩排嘅咁樣，咁你無論邊一隻嘅 roller， 甚至乎仲要做一隻嘅，就是、我哋本身做一隻鞋，跟住你話好似加隻嘅劇咁，咁、那個劇咧就係、是有個魔術貼咁綁住你隻鞋。 我細個係呢只， 係啦， 我仲記得喺嗰個好反斗嗰個地方嗰度買嘅， 係咩？ 係啊， 好唔好玩啊？ 好玩啊，但係好重噶， 係 好重噶， 成隻劇咁樣噶嘛，嗰個係 直係鐵嚟噶， 冇錯啦， 成個樣係 冇錯啦。咁嗰個就其實最危險嘅，因為佢綁你隻腳未必綁得最實咁樣。咁但係佢話呢三種嘅叫做 roller 咧，都可以喺佢哋法國嘅 disco 嗰度咧揾得到。而佢哋有一個 roller disco 咧，就係佢哋有啲專係俾 roller disco 嘅音樂 back 住啦。然後佢哋就喺個 disco 嘅環境入邊咧，因為佢哋個地都係好啱俾大家啲咩放個頭喺度轉啊，都係嗰啲好滑嘅。地嚟噶嘛，所以佢哋真系有roller dance 噶，一路咧成班朋友系踩住 roller 喺度跳住舞啊，跟住扇嚟扇去啊，系一种咁样嘅叫做 disco 嘅玩法方式噶。佢话其实喺入边咧好 free 噶，你真系好似睇电影世界咁，可能真系个 waiter 都系拎住个踩住个 roller， 跟住你就喺嗰度可能攞嘢饮啊。 即系有都饮埋嘢噶， 系啊， 我都想咩啊？ 你首先要学识咗踩先咯， 唔 系点可以 free 咧？ 首先你飞咗去法国先， 系因为佢就话 飞去法国你冇得咁 free， 香港嗰啲唔系咁，即系头先小白 香港嗰啲就 系法国嘅朋友咁样讲， 香港嗰啲就系你真系喺入边踩圈咁样嘛。但系佢话其实已经改进咗，由踩圈跳到去咧就 系 喺入边大家。是真的跳舞，然后大家好舒服在那里玩，不过大家是扇来扇去的感觉呢、就多了一份的、叫做过瘾在那里，那变成大家、一玩的时候呢就会觉得原来小个，因为我们现在不会无端端真的踩 roller 的嘛、我们现在都做事做这么多年了，但我们就会找回以前小个踩 roller 的快乐，还有现在呢就将、我们的成人可能傾偈嗰種嘅， 傳承落去俾啲小朋友， 嗰種嘅風格都一直夾雜咗喺呢一個 disco 嘅入邊。咁話香 香港佢就冇見過啦。咁佢介紹咗俾我，我就唔知道法國會唔會 喺巴黎幾個小城市嗰度。 係啦，嗱，有人聽完之後就覺得喂，其實都 OK 喎，等我開翻間先。咁到時。到時我哋可以試下， 好啊！我哋 法國風味喎，原來呢啲 係啊，幾好幾好。 Bonjour， 係啊 ，Bonjour 咁樣嚇，咁啊，大家都學下嘢啦。即係疫情期間都有好多嘢學，我都學下踩 roller 都幾好。 係啊， 我唔識踩嘅，由細到大 學下咯。咁你冰都唔識溜喎， 冰我識喎 ，roller 唔識踩，幾得意咧？人生就係咁樣啦嚇。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